曼联18分排第八。曼城主场2-1击败韦斯咸，跟杜简同费兰迪奴分别为曼城入波，韦斯咸在补时阶段破蛋。另外，李斯特城主场4-2击败屈福特，班福特主场1-0赢爱华顿。本尼主场对热刺的赛事因为大雪取消。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听日天气转凉，本周中后期早上持续清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14公里；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为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人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早晨，朝早6:07的时间，外面室外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0%。咁啊，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咁啊，嚟到星期一啦吓，咁啊，2021年嘅11月29日，咁啊，眨下眼咧，啊，十一月都接近尾声噶啦，咁啊，都就快讲拜拜噶啦吓。咁啊，迎来嘅咧就系12月啦。12月就精彩啦，咁样11月咧，大家就过咗一个冇假期嘅月份啦。咁啊，但系12月咧咁啊唔同啦。12月开始咧，咁啊密锣紧鼓一大扎嘅假期啊，圣诞啊 ，countdown 啊，跟住眨下眼就已经唞一唞啊，俾大家翻下工先，跟住又已经又翻去呢个农历新年嘅假期啊，咁啊又转眼间又系一大扎嘅假期。咁所以咧，如果有工作嘅话咧，咁啊而家要快快手。啊，做好佢，咁啊，期待住12月嘅来临。咁啊，我同你都系一样嘅，咁啊，希望咧，咁啊，人多啲时间咧，系可以休息一下，充下电，咁样先至可以继续有力咧，就继续工作噶嘛，系咪？直播室入边都有白拳号陪住各位听众，喺2021年嘅11月29日星期一嘅时间同你哋见面。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成日都话啊，时间啊唔等人。你有冇把握过你嘅时间？喺你青春嘅时候，好好地咧就系干下去咧。啊，你唔好谂啊，喂，我而家都几廿岁咯，咁啊仲有青春系噶。青春咧，即系等同于光阴，等同于我哋嘅时间。青春可以俾到大家好多唔同嘅思维空间啊，俾下啲幻想大家，令到大家可以狂野一下，亦都可以可爱一下。青春啊，时间只要你一旦咧将佢紧紧地咁样捉住咗嘅话咧，你就发觉原来你有一个咧就系拓展新领域嘅动力，拥有咧就系好强嘅创造性。只要你相信青春咧系一生之中最快乐嘅时光，亦都相信一样嘢，任何时候都系把握你嘅青春。咁你就会发觉原来自己可以做嘅事情系相当之多，而且永远都好似保持住一种青春活力喺度，可以令到人啊经常咧都系感觉得到世间上所有嘅事情都系美丽。你十几岁嘅时候，正在即系大家认同嘅一个好强嘅青春嘅力量啦，好有魄力啦，你有冇把握呢？你有冇见到好多啊公公婆婆，佢哋仍然系把握住自己嘅青春？好好地每一日笑住咁样去到努力自己嘅人生呢。所以呢，不论年纪，青春就係青春。只要你每一日投入自己嘅生命嘅话，你嘅青春就係过得有价值㗎啦。 有性格你我我只是早已占，当我普遍街里总会碰见，也许早就见过面。要是要做一行，为何又会显得亲热点？还是只得即刻可以动情，左顿不失恋？我这么的普遍，其实你亦然。迷路多普通，拖步多普通，靠近是应运强地应知。我这么不罕见，还是有自尊。心美或伟丽，通通可以担当正事。男孩像你也像我，百万个不思，大路名字，但其特恩师，比得我分问，谁又介意？你我他也会有些故事，你也是我，我是无忧。又从头开始，既是极致，若然未满意，你放手，有我有他不变是。不算太有性格，你我都是早已知，简简单单不够小说有趣，却比生活更有事。改过一个名，海台大戏都可一样演。被热恋的一位都要名堂，不必兜一圈。我这么的普遍，其实你亦然。位高多普通，多没多普通，但其实应幻象的应知。我这么不罕见，还是有自尊。心美或伟丽，通通可以担当正事。男孩像你也像我，百万个不知。谁又介意？你我他也会有些故事。你也是我，是无休止。换换名字，又从头开始。几时乔治？若然未满意，你放手。 一手嘅高出边嘅天晴啊，吓，出边天晴，日间系干燥，最高气温26度，哇，今日都唔系话凉嘅，26度有阵时都太阳晒到热热地嘅，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好彩有啲北风吹下啫，如果唔系咧，即系日头都出汗啊。晚上咧，咁啊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明日天气啊会转凉咯，本周中后期早上都系持续清凉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即将踏入十二月啦，相信好多人呢都会计划下十二月嘅时候有冇啲好去处，可以一家大细欢度佳节。其实近年嚟，好多香港人都中意喺本地嘅酒店 station， 不过住酒店嘅时候都有卫生嘅要点要好好注意噶，如果唔小心，可能好容易会感染到皮肤疾病，例如是脚疣或者是香港脚添。本地的皮肤科专科医生陈口毅就说，近年多了患者因为脚疣或者香港脚来求诊。他就说，酒店里面的地板或者地毡虽然看落好像很干净，不过病毒又或者是真菌都有机会残留在地上面。如果上一手住客有脚疣的问题，就好大机会会传染到下一位住客噶啦。医生就解释，疣系常见于双手同埋双脚嘅，形态多数系一粒粒凸起嘅黑点硬块，直径一般由几毫米至到数厘米不等，初时唔会痕嘅。不过如果生喺承重嘅部位，压住脚底神经，就有机会会产生痛楚啦。而且疣系有传染性噶。万一感染脚疣，医生就话治疗方法其实都好简单嘅啫，包括咗药物治疗、冷冻治疗、激光治疗，又或者系手术切除等等。而一般医生最常用嘅方法咧，就系冷冻治疗啦。所以为咗避免感染呢一啲疣同埋香港脚，医生就提醒大家有几大卫生重点要好好注意啦。第一，当你入住酒店的时候，千祈不要赤脚啊！在酒店房入面行走，都应该要着住拖鞋保护双脚。第二，在洗手间入面，环境就比较潮湿，其实是更加容易有细菌滋生的，所以使用洗手间的时候，自己就要额外注意个人卫生了。第三，在触摸酒店房入面任何设施之后，都记得要洗手啊！而最后，皮肤敏感又或者是鼻敏感的患者，就要特别注意地毡的卫生了。相信有了这几大 tips， 大家去住酒店呢都不需要过分担心的。只要好好地保护自己，做足卫生的措施，我相信你一样可以好开心地享受你的 staycation 的。 水面上湖光里，小船儿轻轻荡，有一个老爷爷笑着摇船桨，一面游一面讲遥远的风浪，有首缓缓淌，随着风远扬。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灰色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 光第一，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六点二十一分啊，吓咁啊，十九度嘅气温，咁啊，睇睇我哋啲乜嘢开心嘅事先。啊，一班嘅年轻人咧，佢哋都好值得鼓励噶。啊，点解咧？咁啊，大家仲记唔记得噶？屯马线咧喺六月份啊。六月底的时间就已经全线开通了。铁路迷呢又有新的路线了，坐了这段时间不知道你又觉得屯马线怎么样呢？作为普通市民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坐车之外，原来都可以就是做到这个车长驾驶。为什么呢？不是真的驾驶这个港铁。嘉欣有一班就来自不同学院、不同学派的大学生组成了一个叫做香港模拟铁路发展中心。咁啊，喺一个电脑嘅虚拟世界入边，咁啊建构出咧就屯马线一期嘅沿线路轨、物件同埋沿途嘅景色，咁啊令到咧就系观众啊可以喺游戏入面啦，咁啊坐列车，特别喺呢个驾驶室入边玩一个咧就系咩咧，叫做港版电车高嘅游戏。佢哋團隊主要成員都係喺大學修讀不同嘅學科嘅，咁啊大家嘅共同興趣就係咩咧？鐵路啦。所以咧，咁啊今次咧，其中四位嘅成員咧，咁啊接受傳媒採訪嘅時間啦，佢哋都話到咧，咁啊團隊咧啊就以特別嘅工具啦，去到建構出模擬嘅鐵路。呢啲工具咧嘅開源就係冇版權嘅一啲免費模擬鐵路遊戲嚟嘅。咁啊，玩家咧就可以自行建构火车嘅路线，咁啊化身成为车长嘅驾驶，化身成为车长啦，驾驶列车。咁啊，团队于是乎咧就将呢个嘅屯马线一期啊嘅启德至到乌溪沙段啦，咁啊即系搬到去呢一个嘅叫做开放游戏嘅平台入面，并且咧就将好多实景啊，将佢模拟化咗佢，变成咗咧大家网上面都可以睇得到。嗱，而家網上邊咧咁啊發布，亦都可以咧就係公開啊，免費下載嘅，咁啊令到人人都可以咧就係體驗一下喺呢一段嘅鐵路上邊做車長嘅感覺。佢話到啊，要將呢個實景搬到電腦入邊啦，咁過程都非常之辛苦嘅，唔係淨係講話喂 copy and paste 咁啊搞得掂噶啦。而是需要咧就大家分工，咁啊用咗大概咧就一年半嘅时间，先至能够将咧就系屯马线一期嘅路轨啦、沿线嘅景色啊，同埋信号系统等等啊，呈现喺呢个电脑入面。 所以他们说到喂很多都做得很细致的，如果大家真的上去看他们这个平台的话呢，都要看埋呢，就是他们例如月台上面的一些的紧急刹车掣啊，或者呢就是大到像公共屋邨这样呢，都会一一呈现在大家的眼中的。他们说到例如呢就是路轨和月台等等啦，其实他们也都呢就是很细心的。本身其中有一位成员呢就是医科生嚟嘅，咁学业呢一定系辛苦㗎啦，咁但系呢佢哋亦都可以呢就系、是、抽空嘅，哇，一日就花上十小时，即系除咗读书之外呢就系、是、做呢一个游戏啦，用咗大量嘅时间啊，去到呢就系、是、专心啊喺自己嘅工作啊，以及呢就系、是、学业啊兴趣上面。屯馬線的模擬鐵路首先就由定線開始製作的，例如決定彎位的位置和站與站之間的距離，之後他們就要分工合作了，例如有些就是負責建構車站的路線的時候，同一時間又要找一些譬如建築物的資料，然後又要處理這個信號系統，要配合就行列車的行駛的，可以說非常之多工序。咁啊，而家呢个咧，咁啊，大家有时间都可以上去啦，咁啊支持一下。除咗睇到咧，佢哋一班嘅叫做年轻人啊，努力之外啦，咁我哋中间亦都可以感受得到咧，佢哋呢份努力带出嚟嘅一啲嘅喜悦，同一时间亦都可以咧，就系为自己打打气，即系会觉得，喂，呢班后生仔佢哋都唔系话冇嘢做，所以先做呢一啲叫做模拟铁路嘅游戏嘅，咁佢哋亦都咧就系有自己嘅工作或者学业嘅。咁我哋都可以鼓励下啊，亦感受一下。其实只要你肯做咧，就一定做得到呢一份嘅坚持。所以希望大家都要努力啊！ 每个同形态观众，眼睛。年龄穿举龙，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干的东西很多，最怕要再正常的过，其实要自怪受磨，还是怕我会有错，用我的固执行崎岖散播，怕平凡的常人会嘲讽，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听世界操纵，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正常。 做我的方式。 这首歌曲来自他们是 One Promise， 平凡人的自传。那么听听六点半钟新闻简报了，转头回来继续二大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 我是白元浩，我很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英国发现第三宗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确诊的感染个案，当局说患者已经不在英国。另外，英国将于星期一召开七国集团卫生部长紧急会议，商讨 Omicron 的事态发展。英国政府星期六宣布新防疫措施，要求所有入境人士都要接受病毒检测，并且自我隔离直至有阴性结果，又强制在英格兰的商店和公共交通工具上戴口罩，部分学童在公共区域亦要戴口罩。瑞士民众在公投入面以明显多数支持政府应对疫情的计划，包括推行新冠疫苗通行证。根据政府统计，六成二民众支持今年较早时通过的相关法例，赞成的比例较预期大，内容包括向受疫情影响人士提供财政援助，并且允许推行新冠疫苗通行证。现在民众进入餐厅和酒吧以及参加某些活动的时候，必须证明已经接种疫苗，或者感染后康复，又或者是病毒检测呈阴性。外界认为公投结果为政府继续采取抗疫措施铺路。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说，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在人口最多的豪登省导致感染人数上升，南非面临第四波新冠疫情。拉马福萨在电视讲话中表示，如果感染个案持续上升，预料将会在几个星期内进入第四波疫情。但他表示，当局暂时不会考虑采取封锁措施。他又批评呼吁西方国家对南非实施入境禁令的做法。他说禁令没有科学根据，亦不能够有效禁止、有效阻止、有效防止变种病毒传播，只会进一步损害受影响国家的经济，并且削弱他们应对疫情的能力。拉马福萨又说，政府考虑强制某些地点和参与某些活动的民众接种疫苗，例如进入工作的地方、公众场所、参加公众活动以及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等。秘鲁北部发生 7.5 级地震，最少10人受伤。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5点多，震源深度131公里，有建筑物损毁，包括一座教堂的塔楼倒塌，广泛地区停电，多间店铺有不同程度的损失。首都利马、邻国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都有强烈震感，其中厄瓜多尔亦有损毁报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听日天气转凉，本周中后期早上持续清凉。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儿童不应该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如果发现有儿童被虐待，请伸出援手，避免悲剧发生。多些主动关心，不要让儿童受到伤害。虐儿是罪行，举报虐儿，人人有责。致电社会福利处求助热线 2345-2255，或者上 swd.gov.hk 寻求协助。 国剧八三零呈现原班人马回归《大江大河二》。 延续第一季内容，以宋运辉、雷东宝、杨秦等人的际遇和奋斗历程，展现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小朋友有咩愿望啊？ 我好想我妈咪咧英文叻，教我考试啊！ 你揾我嘉明妈妈啦！ 我想妈妈同我一起玩啊！ 咁揾我敬文妈妈咪 fit 晒咯！ 我想爸爸成日讲嘢氹我笑啊！ 我知道我爸爸仲唔系最佳人选，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蔡敬文、 侯嘉明、 方子豪 玩玩星期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六点三十六分，诶，出边啊二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啊吓，咁啊已经见到二字头啦，朝头早嘅时候又唔会话太过清凉。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今日朝头早啲天气咧，似乎都真系回暖翻啲。 咦，定系我身体唔系好好咧？我又觉得今日都凉凉地。 咁可能系你沾寒沾冻、啊。 我暂时望出面咧，可能嗰、那个太阳都未出晒嚟嘅，咁啊都少少天色都仲系暗暗地嘅，咁所以又唔觉得话回暖咁样。但我相信嗱，我望向远处啦，已经有少少嗰啲太阳光咧喺度现引出嚟啦。咁啊，应该今日都系咪阳光普照嘅？ 系啊，今日天晴啊，日间干燥吓啊嘛，最高嘅气温咧都去到26度嘅。咁啊，天晴啊最好。好啦，嗱，唔知阿 Kitty 中唔中意咧，就系睇呢啲流星嘅咧，嗬？ 睇流星，我真系未睇过喎。 点解呀？搞错啊！你咁大个人都冇睇过流星， 唔系想睇啊睇。 喂，咁你成日年年都喺度讲噶啦，又系有咩双子座、狮子座，唔知咩座咩座嗰啲流星雨，你冇一次都冇睇过咩？ 我真系冇啊！嗱，我真系话同朋友约去睇咧，就要讲翻去到中，唔知中六。嘅时候定中午嘅时候啦，嗰次都发生咗一件好奇妙嘅事嘅，就系咁啊！大家即系话好青春嗰啲那些年，话去约去睇流星啦。我仲好记得嗰阵时，佢哋好似系话去马鞍山嗰度睇嘅，系啦。咁然后我最后就甩咗底帽去嘅，咁然之后咧。经过嗰晚咧，我哋有一个男同学同埋一个女同学咧，就喺埋咗一齐啦，就拍拖啦。 咦，系流星嘅魔力、哦？ 系啊，嗱，跟住咧到最后咧，佢哋系即系经过十几廿年之后系结咗婚嘅。所以流星咧都真系撮合咗一对爱侣咯。 哦，呢、這个真系几好、哦。 如果我当时有去。我会唔会识到个男朋友呢嗰阵时 系咯，咁嗱流星咧，其实即系唔同嘅月份咧都会有嘅。有一个咧嚟紧啊，你而家 plan 系差唔多噶啦，喺12月13至到14号咧，咁啊可以开始讲定啦。有一个咧就系嗰啲双子座啊，喺双子座流星雨又嚟啦，点解年年都有嘅？因为呢个轨道问题咯，系咪？好啦，咁、就话到每小时咧就有机会睇到。20至30粒，可能就是因为呢，其实你想想一个钟头呢就60分钟的。 是 不是那一分钟是60秒的。那流星飞过呢，我断估都是得一秒两秒这样的。 你一个钟头咧得20至30粒嘅话咧，其实你真系要望住个天，系漆黑嘅天空嗰度等咯。其实唔系话好密嘅会睇得，即系可能你等 可以每小时得二三十粒，其实都好少。 系啊，系啊。咁、但系你见啲天文台啊，或者啲报章都喺度话啦，哇，每个钟头啊有机会睇到大概20至30粒流星噶，佢哋就会用呢个语气话俾你听啦。咁但系我哋演绎咧就话、喂，一个钟头得20至30粒噶咋。 同埋都未必即系喺你个位置一定会睇得到噶嘛，即系佢话佢有啫，即系、因为我有听过啲人话哦，去咗上网都睇唔到喎、咁样，即系好失落。 系啊，你有少少云咧，你又睇唔到啦。如果附近有啲咩光害啊、光污染嗰啲咧，你又因为可能残眼得滞，个流星喺你前面飞过，你又睇唔到啦，咁样。 不过都几浪漫嘅，即系流星，正所谓流星飞过后许愿前得一秒， 梗系啦。 觉得哇，流星飞过要许愿啊，一定会实现噶咁样。咁我都未试过做呢个动作。咁睇下呢个12月13、14号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系 啊，可唔可以咧？礼拜几嚟噶？如果第二朝翻做，搞唔掂喎。 十咁你咪翻通宵咯？呢啲梗系通宵噶啦。喂，星期一、星期二嚟噶。 哦， 你哋咁失落嘅你把声。 你话礼拜五、礼拜六做啊啫。 系咯，咁睇下平时多啲望上嘅天咯。因为今朝我翻工嘅时候咧，都见到系真系满天星嘅。如果嗰阵时。系啊，我望上天嘅时候，如果有流星飞过，其实都一样睇到噶。我自己咧都有睇流星，除咗流星雨之外咧，有阵时望上嘅天空，真系会耐唔耐见到一两粒流星飞过嘅。 哦，系咯，系咪即系嚟到冬天咧，即系天气好啲定系点咧？寻日我都见到一个朋友去喺尖沙咀区啫嘛，咁跟住但系佢都影到好多星星咯。 系啊，可能冬天咧呢排成日都话蓝天啊嘛，连啲云都冇乜啊，所以咧大家有时候咧又望上个天，咁可以咧就欣赏一下呢个宇宙嘅美丽啊嘛。 好啊，咁大家今朝早啲起身，咁啊感受一下呢、這、一个大自然俾你嘅力量啦。 好啦，咁你都快啲起身啊，感受一下翻工嘅压力啦。转头见，拜拜。 我系白元浩，开心当然会笑。不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晨光百科， 好啦，晨光百科，既然刚才呢跟 Kitty 讲这个流星雨讲得那么开心，不如我们就不要望住流星先，我们望一望我们自己住的地方，哪里呢？地球。大家都知道啦，如果太空望翻落嚟地球咧，相当之靓嘅，咁有好多云啊、圆咕碌啊，咁啊，但又唔系话真系圆形嚟嘅，咁啊都系有少少椭圆咁嘅感觉嘅。咁啊，但系大家有冇谂过，其实我哋地球都咁多年啦，成日都话喂，有冇听过板块移动啊、地壳啊咁啊？系啊，有听过啊。点解啲大陆啊，即系成大片嘅陆地咧，佢哋会漂流嘅咧，会漂移嘅咧咁样？其实因为地壳咧喺度移动。所以咧就造成咗地球嘅外壳同埋地陷啊，入边最外层咧就被分割成好多嘅部分。咁啊，位于地壳下面嘅地陷层啊，咁啊并唔系咧就非常之坚硬嘅，每一年咧都会移动几 cm。咁啊，所以咧咁啊，以便啊同隔篱嗰个叫做板块咧啊，可能咧就会有少少嘅差距啦。你谂下，咁啊以前成日都话一个板块啊嘛，而家咧你睇个地图，你都发觉咦，好似真系冚得埋。你谂下要几多年啊，先至可以有我哋而家呢一个咁样嘅样貌啊？好啦，迷思又嚟啦，咁板块都要浮下浮下噶，咁有冇水咧？系有水嘅。地球几时开始有水呢？咁样科学家就认为啊，海洋诞生喺40亿年之前，咁但系人类咧仍然喺度揾紧啊呢个水嘅起源嘅。它可能呢是源于地心的蒸汽，又或者是彗星在来到地球的时候呢为地球带来了一些冰，那么这个也都呢就形成了水的重要原因来的。这些当然就是几个不同大的参考，真正的原因不断呢去到改变的。好啦，地心啦，地心浩劫可能你睇过啦。地心你会唔会即系睇完套戏，你了解多咗少少咧？ 其实地球是一个咧就燃烧住一个星球嚟噶，温度好高，咁当我哋唔会好似太阳咁样发晒光咁样啦。咁但系随住地球咧就逐渐冷却，咁啊比较重嘅元素，例如系金属啊，即系铁呢啲啦，咁啊落向咗地球中心，形成咗地心。咁而较轻嘅物质啊，咁啊例如咧就系直啦，咁啊升到去地球嘅表面。咁所以咧，咁啊地心咧就系咁样去慢慢去到形成噶啦。但系又都好多人咧就会认为啊，地球咧就称之为蓝色嘅星球啊，原来呢个名字都系有原因嘅，因为地球表面啊70% 都系俾蓝色嘅海洋覆盖住噶。如果地壳啦不缓慢去到移动嘅话啦，咁啊抬高，地球上咧就会完全俾水咧去到覆盖住噶。咁啊从地球表面一直咧往下3000公尺咧，其实都系水嚟噶。所以你话除了女人是用水做之外，地球都一样是用水做的。地心的温度也相当之高的，高达就是5000度，咁啊，入边有好多唔同嘅化学物质咧融化咗，咁啊，但系地心嘅压力都好大嘅，因此呢啲嘅物质咧就系成为咗固态，而喺地心嘅外部入边，温度嘅压力下降，于是乎咧啊，唔同嘅物质又会有唔同嘅形态啦。科学家喺为咗研究地球过去25万年嘅气候变化，喺北极嘅冰柱入边亦都揾到咧原始大气嘅标本，咁呢啲标本咧亦都咧就系有助大家咧去到发掘一下啊，到底咧就地球嗰个气候啊，或者地球形成嗰个关键到底系喺边一度嘅，所以咧我哋都要爱惜我哋住紧嘅星球啊！嗰啲北极攞出嚟嗰啲咧就唔系一块块棉嚟嘅，地心嗰啲冰嚟嘅，但系亦都系记忆住咧地球咁耐以嚟嘅天气噶、哦。 人抱着一张被。在记忆面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5岁过的曲子，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忍。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待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全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是空置，和凌乱发丝入眠几次，下定决心回复单身。谁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忍。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状态就算极空虚，至少赢得了道具。 太深，何用翻身更改这收场。 一首歌曲来自张天赋，有他的记忆面。出面二十度的气温，相对湿度67%，其实都干干地。 如果勉强倒退，从来都 记忆，除了是有记忆棉帮手之外，大气入面气候的记忆又可以靠那些冰柱，是不是？但是如果电脑的记忆呢，就真的要靠一些 IT 朋友帮手了。IT 上面还有很多就是得意的东西，我们一起听听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讲下 IT 科技啦。咁啊，电话侧边咧，博充咗就系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图喺度。早晨，阿图。 喂，早晨，小白。 我哋每一日咧都会用 WhatsApp 去到同沟通嘅。咁其中一个软件就系 WhatsApp 啦。咁啊，其实咁多个嘅唔同软件上面咧，都有好多唔同特别嘅功能嘅。嗱，点解今日会讲 WhatsApp 咧？就因为佢有啲新嘅功能咧，可以俾听众咧就参考下。睇下啱唔啱自己用喎、 哦。不過留意喎、哦，呢、這個係 for 網頁版用㗎。咁真係喺電話嘅 WhatsApp 咧，可能要再等下啦。 哦，咁網頁版嗰個 WhatsApp 同呢一個我哋手機版嗰個咧，其實傳送信息方面咧就可以互通啦，係咪先？即係可以同樣一操縱同一個嘅户口嘅帳戶嘅。咁而家呢個淨係得網頁版嘅 function 係啲咩嚟嘅咧？ 就係、是、可以咧喺個網頁版嘅 version 上面咧，用一啲嘅工具咧嚟到去 design 你嗰幅圖啊。 我即系喺个网页上边，我画一个公仔，例如我画我自己系喺只牛嘅咁样，跟住我就画完之后我就可以 send 出去咁样，咁嘅意思啊？ 系啦，即系纯粹系你幅图可以再做一啲加工，即系好似 IG 咁样，你当你 post 之前你想整靓啲，咁啊 WhatsApp 而家有呢个功能啦。 哦，即系可能加好多唔同嘅滤镜，可能我准备咗幅图嘅，跟住我加好多唔同滤镜啊，调整一下啲光暗，甚至乎可以喺自己画个图上面画少少嘢。跟住先至 send 咁样嘅， 系啦。不过滤镜就可能冇，纯粹可能咧有啲 sticker 可以俾你打啲字啊，或者 cut 一啲嘢啊，就相对就简单啲嘅咁嘅滤镜。 因为我见而家嗰个 WhatsApp 啦，手机版啊，其实我都可以简单画少少嘢，写少少嘢，跟住先至再 send 嘅。咁 系啊，系啊，系啦，系啊。 咁同呢个网页版又有咩明显嘅分别咧？ 咁呢个咧就仲可以加啲加啲 emoji 啊，再加啲文字啊落去嘅，咁又即係整靚幅圖啦。咁又我見喺手機版上面咧，通常係可以俾你寫啲嘢嘅啫。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呢、這個可能呢個就係嗰個分別啦。咁呢個當然要再到時試多啲嘅時候先再可以知道更多啦。 係咁啊，而家嘅基本嘅 app 咧，其實都做到寫嘅。咁啊，網頁版上面佢一定係有啲勁啲嘅 function 噶啦，可能都係原圖咁樣出啦，或者你自己可能係牽涉到譬如 design 嘅咁樣，可以再整靚啲，唔使淨係用佢嗰幾個咁簡單嘅function 啊 app 嗰、那個。好啦，咁另外一個咧，我自己睇到嘅時候咧，我都即刻問一問，因為香港我見到越嚟越多人咧就係揸呢個電動車啊。咁啊揸電動車，其實我自己就並不是電動車嘅車主啦。咁啊，但係我每一次見到電動車嘅時候，佢哋的而且確性能方面咧係好優勝嘅。咁我自己亦都有朋友係揸緊呢個車啦。咁坐嘅時候亦都覺得個車又真係好靜嘅。咁佢哋仲聲稱又環保啦。咁啊政府又有相關嘅叫做折扣措施咧，就係税方面咧就俾呢一個電動車嘅車主啦，即係有部分有優惠啦，係咪？咁所以都好多人咧會選擇揸呢個電動車喺街上面、馬路上面都見好多啦。但係咧，我成日都會擔心佢會唔會壞咧，因為我有啲朋友咧就試過。佢有啲咩壞呢？就係佢嗰個門開門嗰、那個開門佢咪好有型嘅。你嗨一嗨或者行緊嘅時候，佢個門嘅 虎 係啦彈出嚟，好有型嘅，好 cyber 嘅，成件事好高科技嘅。但係佢話到咧，我嗰個門咧，佢唔識彈出嚟㗎啦，壞咗啦。咁啊冇辦法㗎啦，要喺第二道門入，跟住喺或者喺嗰度架車入邊咧開門，咁先至可以俾到個乘客咧就上車嘅。咁其實咧，太依赖电脑就好容易牵一发动全身。外国会唔会都有呢一啲叫做电动车嘅事故，令到大家都有少少却步，谂下系咪唔好买电动车住咧？ 首先咧，唔好买电动车呢个都真系要睇翻自己需要啦。咁啊，如果好似外国咁样，咁我唔知你有冇用过啦。咁佢哋有啲unlock车门嘅方法，通常都系喺电话嗰度操作嘅。 哦，系啊，系啊，我有见过我个朋友咧喺揸车嘅时候，佢已经唔使带车匙噶啦。因为佢话个电话入边咧系可以操控晒个架车基本上嘅功能，甚至乎可以用电话去到控制架车咧，去到泊车添。 咁我就睇到佢話好犀利喎。不過佢有一次咧，可能我住得遠啊，嗰個朋友嚟到我屋企嘅時候咧，佢就話：哎呀，大件事啦！因為屋企嗰度電信咧收得唔係咁好啊。咁於是乎咧，架車同個電話就 connect 唔到，咁佢連架車都撻唔著喎。係啦，因為佢冇帶車匙。咁我就諗翻起會唔會太依賴電腦，所以就搞到自己咁麻煩呢？因為外國都有啲因為太依賴電腦，令到佢哋架車可能啲門又 lock 住咗，又開唔到啊咁樣。 其實咧，遇到呢啲問題，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是、的確係要有呢個危機意識啊。咁當然，我覺得係可以依賴嘅。咁但係亦都要有個準備，就係萬一依賴唔到嘅時候，自己應該可唔可以操作到？ 即係有個 backup plan 會好啲啦。 係啦，咁當然可能未必真係有時候咁遺意會。即慣咗手勢，都唔戴開嘅啦，咁可能就冇戴。咁但係即係萬一發起事故嘅時候，原來條車匙真係好需要嘅時候咧，咁呢個時候咁就真係好有用啊！咁所以變咗我即係如果係我嘅話，我會依賴佢嘅。咁但係同時咧，亦都會作多手準備，就係可能都真係會帶翻條車匙喺身咯。 咁而家條電動車都好似越嚟越盛行啦。有冇話其實當個電腦壞咗嘅時候啦，因為佢都係一部電腦嚟噶嘛。咁我哋作為一個駕駛者，有啲咩特別嘅地方要注意？係咪真係即刻唔好揸啊？甚至乎係淨係叫拖車啊？定還是你覺得最好嘅處理方法應該係咩咧？ 真係要視乎當時嘅狀況而定啦。咁又始終電腦嘅產品啊，咁我用咗咁耐嘅電腦產品，通常咧 reset 咧都有好大嘅機會咧可以繼續用翻嘅。咁所以變咗雖然係好行啦，咁但係的確係真係一個咁樣嘅方法。咁所以變咗首先都係。睇下可以 reset 嗰部機嘅時候，check 翻啦，究竟係咪可以繼續操作到咧？繼續操作到咁，梗係最好啦。咁即刻攞翻，即係揸去車房檢查啦。咁萬一真係唔得嘅話，咁當然真係要叫拖車啊，成咁樣會比較安全啲嘅。因為始終電動車啦，真係唔知道下一刻係唔係會著或者會停嘅時候，咁即係呢個係要留意咯。咁但係嗱，雖然唔係話踩電動車啊，我想講。其实普通的汽车都会有机会发生这一种的情况的是不是是啊即譬如都有机会可能因为一些原因差不着架车是不是所以我又不会说太过担心是不是真的、完全依赖是一个不好的地方呢我又觉得是的。 咁大家留意住啊，最紧要就问清楚车行咧，到底佢嗰个 restart 掣啊喺边一度，同埋 restart 咗之后嗰个车嘅状况系点样？好啦，咁另外仲想问埋咧，我见到有啲新闻报道就话到元宇宙嘅土地啊，元宇宙本身咧都系一个几虚无缥缈嘅叫结构啦，网上边嘅一个世界啦，佢有土地嘅咩？佢到底系咩嚟嘅咧？ 哦，咁到時真係要再發掘多啲，究竟嗰、那個空間係點樣啦？咁其實你只需要幻想，好似喺另一個世界入面。咁啊，假設我哋香港而家就喺嗰個嘅虛擬世界嘅一個部分入面啦。咁、啊、你去香港現今社會，你都要買地啦。咁你去到嗰個地方，無可厚非啊，都需要去買一個土地嘅可能。 又買， 有啲人就喺入面就做一啲咁樣嘅交易啦。 但係入面嗰個已經係虛擬世界嚟喎，個宇宙係虛擬出嚟嘅喎。咁虛擬嘅我入去，我話喂，咁呢個地係我嘅，咁全世界都可以玩，反正個宇宙都無限大，我仲要地嚟做咩咧？ 咁聲稱而家呢一刻咧，啲人係會想嘗試喺入面去生活啊嘛。咁所以變咗佢都有一定嘅空間，或者啊，可能即係俾我 design 呢一個世界嘅時候。我都要花啲精神去 create 一间屋出嚟嘅，可能或者一个位置啦，俾你可以入去居住。咁正常都要收你钱啦，即系等于起楼一样啫。其实， 咁呢个都好难理解。我一个人一个肉体，我点样入去住咧？嗬， 当然唔系讲紧肉体啦，系响讲紧你个灵魂啦。又唔好话太夸张，纯粹系讲紧你个你响嗰个世界睇到嘅嗰样嘢啦。嚟到去決定嘅，咁即等於你入到去嗰個世界嘅時候，你想享用佢，你咪要俾錢咯。 哦，即係有少少似咧，就係之前好 hit 嘅，啲人入去嗰個咩動物森林嘅世界入邊，咁啊做好多唔同嘅事情，咁但係樣樣嘢咧都要用現今世界真實嘅世界咧，去到做一啲貨幣嘅交易，類似係咁樣啦。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系啦。咁、所以变咗，入边又有新所谓嘅买卖啦，亦都有相对嘅货币啦。咁又变咗，可能之后越玩越多啊，真系用现实嘅货币去买一啲虚拟嘅货币啊，即系好似而家咁样。 哦，哇！到时个世界都唔知变成点啊。 咁啊，靠你 update 住我哋啦。好，下个星期再讲过啦。唔该晒阿陶，拜拜。 好，唔该气，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听日天气转凉，本周中后期早上持续清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2013年6月初，英国和美国有报章首次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以反恐为名开展棱镜计划，从九间互联网公司伺服器直接套取影音、图片、电邮、通讯记录等等。 平民百姓、非军事目标都成为美国监控对象，消息震撼全球，而爆料者就是前美国中央情报局技术分析员斯诺登。 斯诺登在访问中表示，不想生活在一个没有私隐的世界，决定将美国政府滥权行为公诸于世，并且预料会令到美国驻港领事馆内的中情局人员非常忙碌。 他选择在香港爆料，接受香港报章访问时再指出，美国国安局自2009年起入侵内地和香港的电脑和网络系统，消息后来经中方部门查证属实，美英情报人员甚至渗透网络游戏收集玩家记录。 斯诺登泄密之后被美国政府以间谍罪、盗窃罪和未经授权泄露国防及情报信息罪通缉。 美方曾经要求特区政府向斯诺登发出临时拘捕令，但是文件未符合香港法例要求。程序处理期间，斯诺登以旅客身份自行从机场离港，他之后获得俄罗斯临时庇护，并且在2020年取得俄罗斯永久居留许可。 棱镜门泄密事件更加牵涉到外交，受监听对象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巴西总统等等35国领导人，甚至包括法国、德国盟友。 2013年10月，德国总理得知他的手机自2002年起被监听，他打电话给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达不满，获保证不需要担心再受电话监听。 不过丹麦有广播公司在2021年就揭发，美国在丹麦情报部门协助之下，曾经在2012到2014年间暗中监听欧洲多国政要。 有人认为斯诺登是叛国者，将美国维护国安的手段公开，但是亦有人认为他是吹哨者，让全球知道美国有可能过度监控国民以及其他国家的政要。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12月19号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他创作过九首交响曲，他谱写过32首钢琴奏鸣曲。为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我们请来32位演艺钢琴家弹奏32首钢琴奏鸣曲， 十二月一日开始，每日下午1:15，32日，32集，香港电台第四台 Beethoven 32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中央肾科委员会主席麦兆嘉医生： 虽然这个我哋一般嘅印象咧，就系有慢性肾病，当其他疫苗注射嘅时候咧，佢哋嗰个保护率咧都唔及得正常人。但喺呢个疫苗当中咧，而家嘅数据咧就令人鼓舞。咁其中一句咧就系讲嗰啲慢性肾衰竭，又或者系有少部分嘅数据咧，而家出咗咧系佢哋洗紧肾，更加系做咗肾移植嘅都有。佢哋嗰个保护率咧去到80-90%。其实好贴近正常，争少少，但系我觉得都几理想。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愉快感觉嚟那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啊，咁啊7:09嘅时间，晨光第一线继续陪住你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先有咧就系白元浩喺度啦，芭比都喺度啊。 早晨啊，白元浩。 冇错啦，仲有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啊，咁啊交通组嘅同事 Toby 都喺度。 系啊，早晨啊，小白，早晨啊，芭比。 早晨 ，Toby。 早晨，咁啊先同我哋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先。 好啦，先讲下交通啦。咁今日咧有个爆水管喺何文田嘅常盛街，咁咧去翻何文田广场方向，近住佛光街嘅快线咧系封闭嘅。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常盛街去何文田广场方向，近住佛光街嘅快线咧系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啊，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就去到香港单车馆、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世界花园。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就慢车嘅。咁今日交通咧大致上系咁啦。 咁啊，一路听阿 Toby 讲交通消息嘅时候咧，咁我亦都即系攞住个地图帮各位。听众一齐望一望出边啦，喂，其实将军澳隧道当然系成日塞啦，另外一个成日塞嘅地方，我留意咗佢好多日噶啦，咁就系呢个屯门啊、南地啊、屯门新墟啊、府地啊嗰一带咧。古大都成日都塞塞地喎， 系啊，其实呢个咧都系我哋例位嚟嘅，每一朝咧都会讲嘅。嗰个就系元朗公路屯门咧，跟住富泰村嗰段、就通常都系塞噶啦。咁啊，龙尾咧都有时去到都长嘅，去到泥围咁样。咁啊，呢个就晏少少咧，嗰个车龙会更加显现啲嘅。咁所以通常我哋7:30嗰节咧，就一定会讲呢一个龙尾嘅。咁啊，呢个就交通天文台呢一 part 咧，有时未有啊，咁所以咧我哋就未讲住咁样咯。咁啊，当然都会到时候咧就为大家提供最新同埋最 update 嘅消息啦。 啱啊啱啊，系好啊，非常好啊 ，Toby 做得 系嘛，系我哋交通部都好尽责噶， 系啦， 全靠你哋啫， 系啦，加油啊，加油， 好，加油，大家加油啦吓。嗱，不过咁啦，小白今日咧有样嘢，两位就都几惊人嘅，我自己觉得吓，就系咧大家平时搭铁路啦，咁特别咧就系搭轻铁呢啲嘅时候咧，琴日发生咗个意外啦，就系咧有一个女士咧就等紧轻铁嘅期间，突然间咧俾后面一位男士咧就推咗落路轨嗰度，咁啊好彩当时咧就系冇轻铁经过啦。如果唔系咧，嗰个女士都话都好危险，我相信。咁同埋最后咧，就嗰个女士咁样俾佢推一推咧，都受伤噶咁样。咁好彩最后警方咧就拉咗嗰个男士啦，咁样。咁但系咧就究竟咩事咧？咩原因咧？咁啊，暂时都未知。 调查紧啦， 系啦，暂时唔知啦。咁啊，但系咧就呢、這、一个呢、這个行为咧都。警惕翻我哋啊！我覺得特別係我哋搭呢啲輕鐵又好啦，或者搭東鐵線呢啲都好，喺啲冇月台幕門嗰啲嘅路線嗰度搭車咧、 哦， 其實真係要幾小心嘅喎、即 係 你唔知道原來後面突然間有人推你落去噶嘛，咁、所以就。 系咯，就要系提议翻咯，即系小心翻咯，咁样咯。咁啊，同埋我觉得大家等车嘅时候咧，就即系除咗要企喺黄线之后等咧，都应该要唔好太专心喺自己个电话度啊，唔好系咁喺度揿电话，即系要留意翻。 要一眼观察。 我谂咧，除咗系譬如等轻铁之外啦，咁有阵时过马路都系噶，过马路大家好容易就会心急啊，或者企前座啊。我都见好多人咧，即系过马路嘅时候咧，系会企到真系马路侧边咯。 系啊，马路嗰个边驳位啊，直情踩住半只脚。出去馬路 特別是那些十字路口的轉彎位呢、有陣時有些譬如、巴士啊、大巴咁樣重型貨車行過其實佢有陣時個轆咧會唔覺意上咗上去嗰條路少少、所以咧我的做法咧就係、是、嗱老實講嗰陣綠色即係綠色公仔轉燈嘅話咧、我斷估佢都係夠時間俾我過嘅，我寧願企後幾步， 係啊係啊， 係啦、真係一有啲咩事嘅話咧，佢可能唔覺意。判斷錯誤咗，咁佢個碌鏟咗上嚟嘅，咁我都可以唔使俾佢碌到只腳趾啊！ 真係唔好心急咯，因為有啲人咧，譬如行人都係噶，想企出啲，然之後望下個轉彎位有冇車嚟緊咧。其實真係唔好咁樣，淨係靠對肉眼企咁出去望咯。即係你寧願咧，真係等個燈轉咗啦，綠燈啦，你先至再望清楚。咦，綠燈係咪真係就冇車嚟咧？嗰陣時先至好望。 媽咪講得好啱啊！唔好以為綠燈啊過得馬路啊！绿灯之后你都要望下条马路先得噶， 真系啊！ 因为有时喺网上咪有啲车 cam 片段咧，都见到有啲司机咧，就算系绿色嘅人像系过路噶啦，应该系，但系咧有啲车都仍然系冲灯咁样冲过去，咁啊成日都见到有啲片段咧系争啲酿成意外啊！ 系啊， 所以大家过马路咧真系要睇清楚，粒绿灯都要望一望。 系啊，到时即系如果车亲嘅就唔好净喺度挂责任嘅问题，健康先系第一啊！ 危险啊，真系。 系啦，咁啊保得住自己嘅健康咧，咁啊先至即系谂翻其他嘢啦吓。 系啦。 系啦，好， 好， 唔该晒 Toby， 唔该晒。 咁啊，天气方面咧，睇下 O 出边点啦。早晨啊 ，O。 喂，早晨 ，Bobby，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早晨，早晨， 早晨。系出边天气如何咧？ 几好、啊，天朗气清啊吓，咁、蓝天白云都见得好啦、啊。连续礼拜六日都系好天气啊，其实好老实讲，咁、所以见到好多朋友仔，譬如叫做日出嘅时候影下日出啦，咁啊。中午嘅时候咧，影下个蓝天白云，再加个好大嘅太阳啦。日落嘅时候咧，喺青马大桥嗰度咧，影到个好靓嘅咸蛋黄日落啦。再加埋嗰、那个青马桥嗰个桥景啦，简直可以用壮丽去形容、哦。你都知道依家今时今日咧，其实大家啲手机个像素都好劲噶啦。咁当然你话系摄影爱好者用大机影长镜咁，梗系。再勁啲，再靚啲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係普通揸住部手機嚟影得唔得啊？其實好多時候今時今日咧，啲手機咧就咁影相咧，都已經靚得好緊要啦。唔知兩位拍檔有冇啲哇，即係就咁攞部手機出嚟影，已經覺得正喎、啊。 咁啊，梗有啦，實有嘅。 係啊，即係有啲有陣時你捕捉咗嗰個片刻，咁啊可以擺上網嗰度。啊，系 like 啦，咁啊储埋啲相咧，又可以做个相集咁样，帮香港嘅天空做个相集啊吓，咁啊都系靓嘢。咁好啦，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讲 佢啦。唔该晒啊 ，O。咁啊，天气方面咧，天晴啦，日间啊干燥，最高气温26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晚上离岸风势清劲。咁啊，展望未来几日咧，天晴干燥，听日啦，咁啊天气会转凉。咁啊，本周中后期早上都系持续清凉噶。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至到四，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朝早嘅时间，我哋先嚟上一堂晨光大学堂先。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 今朝早嘅晨光大学 Kitty 继续邀请到精伟同我哋讲粤剧嘅，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 我哋讲到呢个粤剧咧，喺香港都有一啲比较有标志性嘅地标嘅，咁其中一个咧一定要提就系油麻地戏院啦，因为相信好多粤剧迷咧都会系喺嗰度去睇戏噶啦，咁但系嚟紧佢好似就要装修咯，系嘛？ 冇错啊，冇错啊，其实香港咧即系讲话地标做粤剧咧有好几个嘅，咁私营嘅咧就新光戏院啦，即系不得不讲嘅呢个系，咁李居明师傅佢即系而家就继续处理紧啦。咁另外你话公营嘅就油麻地戏院啦，就系特别咧系我哋有一个粤剧新秀计划喺入面嘅， 系 咁小妹我都系， 你都系其中一员， 冇错，我都系藉住呢个计划先翻嚟粤剧界嘅，可以咁讲， 系啦，咁啊，另外就而家有戏曲中心啦， 系啊，系、啊， 大家可以去呢啲地方度睇戏啦，仲有高山剧场啦，咁呢啲都系比较主要演出咧，佢哋都偏向系粤剧嘅或者戏曲嘅， 系，咁应该每一个地方都有佢嘅特色啊，嗱，油麻地戏院咧，佢嘅外观已经好特别啦，因为佢系一个文物啦，其实可以话系系啦，咁啊，但系之后又再翻新过啦，咁而家大家经过即系去果栏买生果嘅时候咧，都会望下咁样，因为都好靓，即系一片好旧嘅即系街道当中，咦？几有特色喎、 啊，有啲榴莲味喺隔篱啊，有啲生果味喺隔篱嘅时候咧、啊，就特别有一座嘅文物喺当中，啊、就系、是、呢个油麻地戏院。 咁但系佢隔篱咧就黐住一栋红砖屋咁样， 系啦系啦，嗰度嗰个裙带咧应该咁讲，即系嗰个即系 建筑群 系啦，建筑群啦，嗰个油麻地戏院同埋嗰个红砖屋就系、是，即系成个建筑群咧都系一个历史文物嚟嘅，咁、基本上系嗰阵时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运作紧嘅一个戏院啦，咁所以而嗰阵时咧就主要都系唔系做舞台嘅嘢多嘅， 哦， 系播片啊咁样嗰啲嚟到去做嘅，咁、哦、但系所以以前即系睇翻资料嘅话，以前嗰个座位系会比较多一啲啦，咁而家咧大概300个位度，咁所以你话论剧场嘅。size 嚟到講咧，又未必係一個大劇場咁樣嘅模式啦。但係對於一啲初踏台版啦，又或者喺度想吸取更加多嘅經驗嘅新手們咧，就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嗰陣時就拍咗呢個系列啦，即係粵劇新手演出系列啦，嚟到去做，咁啊培育咗都好多。即系粤剧新秀出嚟，有好多而家因为啱啱呢个计划咧就已经十年啦，啱啱足足十年啦。咁我自己咧就比较近年啲先翻去粤剧界嘅，即系我2018年先至再翻去嘅，即系我读啊读好耐啦，就系、是，但系真系参与呢个计划咧就2018年，咁但系咧，我眼见有好多比我早喺呢、這个新手计划去训练嘅朋友仔咧，佢哋而家都喺戏班入面都能够独挑大梁啦，都已经系可以即系几唔错嘅位置啊，咁样有一个几好嘅学习。 咁呢一个新秀计划可唔可以话系即系一个课程咁样咧？即系 keep 住可以去进修啊，定系点样嘅咧？即系个内容系点样噶？ 佢系每一年咧，佢都会有四个演期嘅，系啦，有啲时候系五个啦，啊，即系有啲四五啲五啦。咁但系咧，佢就系 fix 咗去啦，星期四五六日咁样啦，都会每个礼拜都有啲演出嘅。 系， 咁就系入面咧有好几位嘅总监啦，每年都唔同。之前今年好似有七个， 系 啦，咁即系佢哋咧就会喺嗰个 pool 嗰度拣啦，即系有我哋一扎即系参与呢个粤剧新秀嘅新秀们啦，咁佢就会喺呢度拣出啦。啊！即系佢个戏，佢想教一个戏嘅时候，譬如今次教《凤冠一神妙情》咁样，咁我拣呢个戏，咁就喺嗰、那个新手群入面去拣，到底边啲人演咩角色啊？咁、之后就分配俾我哋咯。咁我哋就喺当中咧就有排戏嘅训练啦，有一啲即系叫做可以进修。嘅情況 係 咁，因為咧平時可能我哋出面，我哋請老師去學一個戲，我哋要俾錢啦。 係 咁，而家總監就當然係冇另外收我哋錢啦， 係 咪？咁同埋我哋即係可能有啲唱曲上面，如果我哋係唔識唱嘅，即係可能我未接觸過呢個戲，咁我咪唔識咯。雖然話經典啫，我可以有好多經典噶嘛。咁但係我全本曲我都要熟曬嘅情況之下，咁先做得出演出噶嘛。咁所以我哋有啲時候咧，我哋會揾老師去私中啦。即係呢，我想知係咪即係私人補習啦？ 係係係。 OK， 咁私中咧呢啲就你平時出面又係要錢啦，咁但係而家咧又可以 claim 咁樣。 哦，咁幾好、啊、 有資助喺入面，同埋即係之前有提過啦，即係戲商呢樣嘢嘛，醫商呢樣嘢嘛嚇，咁、都係一啲粵劇老官嘅即係身家嚟嘅， 身家性命財產就係呢幾個商啦， 喺嗰度儲要慢慢儲，慢慢儲。咁所以對於新手嚟到講咧，最大嘅一個喜訊就係可以借衫咯。即系佢哋内部有资助嚟到去租一批衫，咁俾演员可以借咁样。 哦，咦，咁其实都系一个叫做粤剧文化 传承的计划啦， 是有一个挺好的培育训练。 上个礼拜我们就讲了有粤剧日，都是希望等大家可以接触多些粤剧文化。你讲到这个的新秀计划，就是希望令到那些真的想去演出的朋友仔多些的机会和多些训练的机会。 嗯，没错，还有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给观众去认识。即是新 加入 的 演员。 是啦，因为呢其实是的而且确比较难的，因为新演员他没有任何的支持啦，所有东西的情况之下，他都要有个位置在个即是演出上面，他才可以被观众认识得到。 嗯， 所以呢在这个计划里面，就很多时候老官觉得哪几个真的觉得值得培养更加多，或者成日可能机会上面就会可能给你做下主角啦间中，或者可能有时轮下下面。即是因为呢你永远只是做主角都没用的，因为你变成你跟下面配合不到。所以有些情况之下可能有时做下主角，有时做下下面，即是来到大兜乱这样，即是来到学习一下。咁你先至慢慢可以多几把刀啦，可以培育到啦，可能有时俾你做一啲文戏，有时又俾你做一啲武场，即係咁嚟到去培训你囉。咁俾观众亦都见到多样化少少囉。所以呢油麻地戏院呢係有一堆 fans。 係 即係嗰堆 fans 呢，除咗因为粤剧界呢通常係追人㗎嘛。係 啊， 即係等于而家 Mira 咁样，我要去搵 Mira 啦。边个商场咁样啦。 冇错。咁即係不嬲都係㗎，即係可能嗰个老官呢佢边度演出咁。那個觀眾就去哪個劇場啦，但是可能油麻地戲院這裡有一個特別的，因為大家是追這個劇場裡面，大家即有些比較好好的觀眾，他們就會是我支持這班新秀，我即看看哪個有進步，他們真的說得出的、 哦、 即他們真的會看、啊、即他們、今次做得不錯、啊今次又沒有上次那麼好、啊、可能會是這樣看著那些人進步，或者看著那些人慢慢開始去職業班咯， 嚇、 即係有一個咁樣嘅過程， 都幾有趣喎。呢個係一個觀眾同演員特別嘅交流嚟， 冇錯， 即係佢會覺得我睇戲多過你哋做戲啦，我睇咗幾十年噶啦，咁樣等我話你知啦， 會噶會噶，但係咧系观众又好好嘅，因为佢哋都知道油麻地戏院呢度咧系可能比较新啲嘅演员啦，咁嗰个气味啊可能冇咁重啊，或者未必系即系已经最极致嘅演出， 即系个要求可能未必咁高嘅，系啦，都俾好多机会你哋， 系啦，佢哋自己都会提你嘅，即系可能呢度咧都半个老师嚟嘅，冇话有时真系可能佢哋睇戏多过你做戏噶，咁啊所以咧佢哋都会提你嘅，好得意嘅呢个过程啊，即系。你呢度咧可以氣味好啲啊！呢度唱嗰個即係韻味啊，點樣再重啲啊？要問下其他老官啊，點點即係類似咁樣呢份交流咧係幾特別嘅。 係同埋真係你可以，因為你其實係演俾觀眾睇啊嘛。 嗯， 咁你得到觀眾直接嘅 feedback 喎，其實都係好珍貴嘅一回事。即係譬如你，我當你拍完一套戲，咁、你都好想知道真實去捧你場，即係買飛俾錢嗰啲觀眾係覺得你做成點噶嘛？咁呢一個又麻地戏院就提供了这个的桥梁给你们咯。 没错没错。 好，等我快快出去拍一张照片， 不知 道他装修完变成什么样子。 没错没错。 好，今早唔该晒精伟。 我是白元浩，早上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是好梦正浓，我们都会陪着你。 好啊 ，O 都喺度啦。 嗯，系啊。 眼前咧，两位都系家长嚟嘅，咁啊见到有个报道系咁样讲噶，话咧小学嘅英文通告咧错漏百出，咁样多个离谱嘅错误咧 ，grammar 嗰啲啊， 系逐个捉咁样咁啊。 咁得意。 又有家长啦，小白家长啦， 系有老师喺度啦。 我想知道嗰个捉咧系边个开始捉先咧？系小朋友发现啦，定系边个发现先？ 唔会小朋友发现啊嘛？ 咁咪 劲 咯？可能系一个练习嚟噶。 系。 reading 啊嘛， 唔通系老师俾佢哋练习？ 我记得咧， 鬼马啲老师 系啊，喺生活当中学习系咪好写实先？ 会考翻试都有阵时要 proofread 噶嘛，系咪先？找错处，即系逐个捉咁样。你识得捉错处咧，就代表你完全识， 冇错 一个教导系咁样， 咪好过考试咯。 即系好似咧，我有阵时真系，我喺个即系同个仔温习嘅时候咧，我有阵时会特登写啲同音嗰啲字错别字，跟住等个仔指正我， 系 佢指正得。 到我嘅话咧，即系代表佢真系识、 嗯。 我有阵时都会用呢个方法嘅，呢个通告都 系 同一个套路嚟 嘅。 系咁诶，真系唔系咁嘅，真系出错嚟嘅。究竟系咪学生发现咧，定还是家长发现咧，就不得而知啦。咁啊，应该都系家长发现嘅，摆咗喺群组嗰度啦。咁啊，啲其他家长就引起讨论啦。A 学校系咁，可能 B、C、D 学校都系咁。 新威啊， 系啦。咁啊，有网民估计通告咧就系、是、由校务处嘅行政人员或者秘书负责发出嘅，咁、 哦、 估计佢哋嘅英文水平咧未必及得老师高咁样、嗯，而且咧老师平时已经好多嘢做噶啦，咁所以咧呢啲活动嘅通告啊或者筹款活动嘅通告咧，其实好似有个 tamping 嘅， 通常都会照改少少，改翻个日子 嘅，你都知有啲学校年年都筹款 啦，你啱一年就永世都系啱噶 啦，系咯，所以我都谂紧到底佢呢个所谓嘅错漏百出系错啲咩先，即系串错字啊， 系咪 错 咗好多年 啊，定系错咩先？ 咁、哦、如果真系好技巧或者 technical 咁样讲咧，就系、是、好多 grammar 都错咁啊，啲 tense 即系错文法嘅 ，tense 咧又用到即系错到乱晒啊咁样嗰啲咯，咁、我都俾翻晒老师噶啦，唔好逐一攞出嚟讲啦，咁、总之。即系发现到错处，咁咪好似芭比咁样话斋，俾个小朋友睇下， 系啊，训练下佢， 训练下佢哋，究竟有啲咩识咁样，有啲咩唔识咁样，咁都知道有阵时校务处啲工作人员都公务繁琐噶， 大家都 谂下，你条裤爆咗胎踢波嘅时候，又系佢负责帮手联，系咪先？你请病假，佢又要帮你咧，即系睇下你翻咗几多日学。 同埋我觉得咧，呢个真系唔使担心噶，因为咧。佢如果揾唔到你系担心咧，揾到使乜惊啫？冇问题啊！ 今日系11月29日，星期一，农历10月25，适宜祭祀、祈福、出行、礼法、拆卸、解除、起乩、动土、掘井、扫舍、除服、成服、立碑、谢土。 这个星期一不错，好开始哦。 那就好啦。今日记迁徙、入宅、安门、作粮、安葬。 我会留心这几样东西的啦。 样样事都要留心一点。今日都是处理剩余饭送日。 我会多些留意，不会制造多余食物。食得晒先至好嗌，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昨日有人懷疑因為涉及私家車的問題爭執並且打交，其中一人送院之後不治，案件改列為謀，案件是改列為誤殺案。警方表示，事發在昨晚近7:00，兩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在兆康站對開爭執，其後打交。警員接報到場，其中一名男子昏迷，送院之後證實死亡。另外，分別57和58歲一男一女被警方扣留調查，他們亦都報稱受傷送院。英國發現第三宗變種新冠病毒 Omicron 感染個案，當局說患者已經不在英國。另外，英國將會在星期一召開七國集團衛生部長緊急會議，商討 Omicron 的事態發展。英國政府星期六宣布新防疫措施，要求所有入境人士都要接受病毒檢測，並且自我隔離直至有陰性結果，又強制在英格蘭的商店和公共交通工具上戴口罩。部分學童在公共區域亦都要戴口罩。為防範變種新冠病毒 Omicron 傳播，多國近日對南非等非洲國家的航班和旅客實施入境限制，並且升級防控措施。

尤其是今天跟所有人拥吻，没你的吻那样逼真，动魄惊心。 Joey 第一次执到自己嘅 MV， 佢话选用咗现代舞去表达，系因为想每一个动作都根据住歌曲嘅起承转合去到编排当中嘅遗憾之美。 明白，我再留恋也是从不配。 作曲编曲黄少铭，填词林若玲，监制舒文。上榜八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星期亚军位置，容祖儿不配。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8，室外气温而家20度，相对湿度70%。咁啊，早晨咁多位，今朝早咧，虽然应该星期一就有啲正能量啊，咁但系寻日遇到啲嘢咧，我几猛整啊，所以就想翻嚟分享一下。 咩事啊？ 睇下大家有冇遇到咧？你又觉得我呢个猛整咧啱唔啱啦？话说而家咧，其实咪好多嗰啲大型商场都会有嗰啲消费优惠券嘅。咁我谂系应该疫情嘅时候开始有呢一个风潮嘅，因为就少咗啲游客啦，咁大家又少咗出街啊、消费啊咁样，咁为咗刺激大家嗰、那个购买意欲咧，咁佢哋商场都有一啲几抵嘅 coupon 咧会送翻俾你，即系只要你可能买咗一啲嘢，即系够咁嘅金额咧，咁佢嗰 set coupon 咧系一 set， 即系又可以之后你用嚟食嘢又得，即系饮食嘅食肆啦，咁有啲咧就系、是、即系分开嘅，有啲唔同类别嘅，有啲就系、是、买嗰啲衫裤鞋袜啦，咁、有啲咧就美容噶啦咁。大家就真係好似玩緊大富翁咁咧，就手持一大沓，咁到嗰個限期完之前咧，你就會見到嗰啲商場嘅鋪頭出面咧打曬蛇餅，排曬長龍噶啦。你有冇喺呢一段時間得到過任何呢啲 coupon 咧？ 冇，完全冇。 你冇消費咩？ 有我都唔用啦。 點解？ 因為我要相信嗰啲所謂嘅消費券咧，其實都係氹你下次再去嘅啫嘛，其实真真正正俾到你嘅优惠唔多噶。 嗱，佢咧嗱，如果你折翻，你真系有个需要啊吓，咁如果你话额外使多咗笔钱就冇嘢好讲啦，即系佢吸引到你再消费。但如果你本身啊都真系要使嗰嚿钱嘅，我当我要个吸尘机坏咗，我系咪都要买噶啦？咁所以嗰个消费券咧，即系个优惠券咧，又真系可以帮到你，可能扣到几百蚊或者 有冇几百蚊咁多啊？ 有啊，嗱，我嬲嘅系乜？之前咧，我喺尖沙咀有一个嘅商场咁啦，咁我用嗰啲券咧都用得几开心嘅，因为譬如饮食嗰啲咧，我同啲朋友去食饭，咁譬如可能有得六个八个，咁佢扣咧都扣1000几百都扣咗嘅，咁你就真系觉得抵咗咯， 即系你使40000蚊，跟住扣翻几百蚊咁样。 冇，你当其实打个8折或者7折咯，即系最多7折，可能系8折。咁你食个饭，可能之后就8折咁样。咁你话生日饭食个好少少嘅，咁8折，我觉得又 OK 都 OK 嘅咁。咁所以咧，嗰、那个商场嘅消费优惠券咧，我都攞过几次。咁我啲朋友身边都有嘅，咁佢都哦真系抵，佢又搵到一啲佢想买嘅嘢，或者佢想消费嘅嘢，而唔系特登去为咗用而用嘅。好啦，到寻日咧，我又得到另外一啲嘅优惠券。咁你知道我最近搬屋啊嘛，咁我朋友问你要唔要啊，我梗系要啦，咁多嘢买，实有嘢啱噶喎。咁好啦，咁我上网睇，因为佢就将优惠券就比较细啦，就写唔晒边啲商户可以用得嘅。咁我上网睇啦。有三款嘅，好啦，首先因为寻日我自己一个人行街嘛，咁我就好坐低食个嘢，跟住先同你战斗咁样啦。咁我上网睇到一间咧，咁我食呢间啦，咁我就入去啦。咁我已经咧好叻仔咁样咧，唔用嗰啲 QR code 去到落单，而家咪好兴嘅，即系唔使叫人嚟服侍你噶啦。 我最憎呢一样， 点解啊？你好中意人服侍你啊嘛？ 喂，嗱，呢啲叫人情味啊。我有一次咧去有一间快餐连锁店啦，咁啊入去食嘢啦，跟住咧。那個阿姐行埋嚟， 咁啊就話你自己落單啦。我唔識落，因為嗰間我好少去，我唔識落，數一數咯。跟住我都唔識，你可唔可以幫我落啊？跟住佢秒我啊！佢秒我啊！ 佢有冇接你啊？ 咁啊冇。 哦，咁都 OK 啦。 但系秒嗰下 出色， 秒嗰下眼神咧，我见到而家，所以话我以后唔会再帮衬佢。 嬲，唔系咁系嗰个姐姐啫。 嗱，咁我附近有一间都系要用 QR code 噶。但系我入到去嘅时候咧，佢哋会礼貌啊。即系如果你唔用啊，唔紧要，我帮 你 攞，系会咁样啊嘛。 系咁啊，姐姐唔啱，应该 QR code 大晒而家。 个服务态度。嗱，咁我去到嗰间嘅餐厅啦，咁啊知道。去用 QR code 咯，但佢都有话、你可以出去 counter 嗰边买都得嘅，咁我就谂住去、counter 嗰度买就可以用佢个券啦咁样。咁我一行到埋去排完队嘅时候咧，就啊，请问用唔用得呢张券？佢话唔得，跟住咧我哋就四目交头啦。然之后佢又唔讲点解啦，而但系我喺网上面又见到佢话呢间餐厅可以用，咁跟住我话唔用得，跟住佢话。唔得啊！即系仲拧下个头，因为戴住口罩，其实你都唔系好睇到佢口型啦。总之佢就拧头咁样，咁跟住佢又望翻住你，咁我就啊算啦，我唔再追究问啦。咁既然佢都话唔得啦，你要个原因都无谓啦，系咪先？咁我照食啦，你都入咗去啦，唔通又即刻走咩？好啦，咁啊唔成功啦，唔知点解，即系网上面话用得，咁但系去到嗰个商户度，佢就话唔用得咁样，咁冇办法。好啦，之后我就即系买嘢咯，食饱。咁我谂啊，不如真系买部吸尘机啦，咁买部靓靓地噶啦，因为咧佢嗰张嘅另外嗰张消费优惠券咧，就系、买一啲日常用品 lifestyle 嘅嘢嘅，咁就消费1000蚊咧就可以当300蚊用。 哇，七折喎、 啊！咁我咧就有两张，咁即系话如果我买2000蚊嘅嘢咧，都减600蚊，咁其实都几抵啊！ 佢可唔可以一齐使用先？ 可以，佢最多唔知可以使用几多张，佢有讲嘅，咁两张可以嘅，咁同埋我手头上得两张，咁我去八下睇下。个吸尘机而家几钱啦？咁仲系好贵嘅咁啊！咁好啦，我一行到入嗰间铺头，因为又喺我上网睇个 list 嗰度啊嘛，呢间铺头用得啊嘛，咁我咪行入去睇咯。咁就听到隔篱咧已经有跟住我后面有两个即系一对夫妇咧，就即刻行入嚟问嗰个职员就话：请问呢啲优惠券用唔用得噶？咁跟住佢就话。唔好意思啊，电器系全部都唔用得噶。 吓， 跟住我心谂，你呢间系卖电器噶，你呢间铺头，咁我入嚟电器唔用得，咁即系有啲咩用得咧？ 佢有冇非电器用品卖先？ 咁我即刻，其实我冇谂住买其他嘢，我都即刻兜个圈睇下有啲咩系非电器。我唔知嗰啲美容仪器佢系继续电器啊，即系嗰啲拉面啊嗰啲。 咁用电嘅就系电器噶啦。 系咯。 用电就电器啊嘛， 咁灯算唔算咧？佢有 灯 卖嘅，都电灯啦，系咪？ 电灯系咯。 咁我唔知啦，咁我就觉得哇，好古怪啦呢件事。其实我去到呢一个位咧，已经有少少唔开心，我就系觉得，咁你俾得一啲优惠券人哋，咁你其实啲商户又唔系咁接受或者咁多限制嘅。其实都几大打折扣，即系对于你成个商场或者你呢个计划嚟讲，好啦，咁我算啦。咁本身咧，我唔系谂住买吸尘机嘅，我纯粹想白下睇下用唔用得，用得都可以考虑下。咁我就直接咧去咗买咖啡，因为咧嗰度咧就写住一间即系买嗰啲胶囊咖啡咧，咁每一日都会饮噶嘛。呢啲就唔会嘥嘅，你系必需品嚟嘅，即系对于我屋企嚟讲啦。咁我就谂，我一次过买1000蚊，咁打个七折，咁其实都又摆得嘅，咁咪买咯，系咪先？咁啊之后都要饮噶啦，咁我去啦，我就一路行一路谂。你成间都卖咖啡，冇理由又有嗰啲咩咖啡唔用得啦啩？好啦，行到入去，咁然后咧，你知唔知佢同我讲咩？嗱，我喺铺头门口咧已经见到佢有个牌冻喺度，就即系裱起咗嗰张嘅优惠券噶啦。咁我仲谂啊，即系通行啦，用得啦咁样。咁我入到去，咁啊有个小妹妹就系 sell 啊呢个咧就系圣诞嘅box set 嚟嘅700几蚊咧，系啦，就系一套咧有几多十条，咁啊送翻你唔知咩蜡烛咁样啦。我话哦咁又几抵喎，咁样我话咁请问用唔用得个优惠券啊？唔好意思啊，小姐，我哋就系咖啡机先用得噶咋。 哦， 哇，跟住我又觉得。点啊！即系连卖咖啡嘅铺头都系净系话某一啲货品先至用得。咁最后我都有买到咖啡嘅，因为本身个 set 都抵嘅。咁但系到最后咧，我全日都冇用过嗰一 set coupon 嘅，即系我揾唔到方法。 咁终于有冇买过嘢啊？ 咪就系买咗咖啡咯。 哦，你终于都有买。 因为我本身真系需要，即系我已经屋企冇晒啦。 但系冇优惠。 好优惠喎、啊，你仲买？ 冇用到佢商场俾嗰个优惠咯，咁佢本身自己铺头都有做啲优惠嘅，咁、我谂佢就唔知系咪铺头谂住，实有好多人入嚟，谂住买噶啦，咁不过我哋唔用得，我哋就 set 第二啲优惠装，咁睇下佢哋会唔会买啦，咁样。咁我就係一個幾唔好嘅購物經驗咯，我覺得，因為你俾得優惠人，我就覺得大大方方，我寧願你唔好俾我，因為你唔俾我咧，我就唔會花咁多心思去到諗我應該買咩，去邊間鋪頭食啲乜嘢嘛，咁我想買咩咪買咩，食咩咪食咩咯，點不知我揾完之後全部都唔用得嘅，你話係咪好嬲先？ 嗱，所以話咧，正話之前啊，聽阿 Kitty 講咗呢一個購物經驗之後咧。我就覺得完全同你嬲唔嬲係冇關係。 點解啊？ 即係我覺得係你千祈唔好放一個女人咧，唔好放一個女人，你唔好讓一個女子啊，自己一個人出街啊。你睇下食嘢無端端話走去買吸塵機，跟住無端端買咖啡，九唔搭八咁多嘢。 咖啡係日日都要飲嗱，我澄清 翻。你仲要係冇一個目標喎？你行出去之後咧，我試下呢樣，試下嗰樣，係咁樣。所以女人錢你話使得幾快呢？ 我本身咧係真係問我朋友攞咧，我係真係本身想買咖啡嘅，因為我就諗住冇即係毫無懸念啊呢件事係咪先？咁不過我食食下嘢嘅時候，嬲嬲地又喺度諗啊，其實買吸塵機都幾抵喎，即係睇下邊個抵啲。 好似好彩你唔係出去睇樓啫，啊呢層樓都幾抵喎，不如買層樓。 咁我夠錢我都可以考慮下。 所以之前都講嘅。女人買嘢咧就行出街見到乜嘢就買乜嘢啊嘛， 衝動性消費。 係啦，男人咧就係諗到買乜嘢先至出街睇乜嘢。 咁我而家諗到男人應該點樣啦？ 點啊？ 就係俾呢啲用唔著嘅 coupon 佢咯，行完成日一樣嘢都冇買到，我同你講。 为够食两餐不要嫁动人，300元你够换套衫加对拉布鞋，为悭价要等到减价，手袋西装也给我无限快感。愿你将税单好似就到期，怎算好逐个月缴交卡数未了期，为悭价要等到减价，踏入秋季苦要痛。 减价购物狂啊！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 ，Kitty。早晨啊，钟哥。嗱，大家都知道啦，疫情期间咧，即系大家嘅作息啦，或者生活计划咧，人生嘅规划可能都会有所改变啊。以前咧消费可能就系谂好多衣食住行嘅嘢啦，而家咧好多人咧消费嘅其中一部分咧就拨咗落口罩嗰度啦，甚至乎咧买口罩嘅款式、追口罩嘅款式同埋花纹咧就仲追得贴嗰啲潮流，即系好多唔同嘅改变啦。 无聊啫，讲真啦， 都系啲生活乐趣嚟嘅。 你如果有两个口罩俾你拣，一个咧好多花神嘢嘅，又颜色又咁样嘅，另一个简简单单纯白色，你会信边个多啲啊？即系你信边个口罩真系有功能多啲啊？ 哦，我而家会睇清楚佢嗰啲规格咯，即系通常啲包装会写明噶嘛。 但如果就咁眼睇咧，我一定会拣个纯白色。 所以你而家就戴住纯白色啦。 你都系想咁讲啫， 实而不华，即系唔好。 你都系兜圈赞自己啫，其实。 唔系最简单的白色，你点衬都得。 哦，都系嘅。 跟住你买啲五颜六色，甚至而家有好多花纹嗰啲咁样。 系啊 系啊。着呢件衫个颜色撞色，系几咁麻烦啫。 甚至乎系啲乜乜联成嗰啲咧，好多嘛。而家越出越多，即系其实因为佢都系个商品啦，开始变成咗，即系好多唔同嘅嘢啦。不过今朝咧就唔系想讲口罩，反而系讲咧疫情期间咧，嗱今年咧我发觉突然之间踏入咗十一月咧，身边有好多朋友结婚，即系唔知系咪因为好日啦？我有问过系今个月系多好日子嘅，咁但系咧我就都觉得好 surprise 就系因为咧其实之前嗰几年咧不停咁样压后啦，或者将佢嗰个婚礼嘅层次比较简化咗啦，即系唔会搞咁多嘢啦，唔会话好似以前咧，因为以前你谂下咧，疫情之前嘅婚礼咧系可能搞两日嘅，即系又要出门，又要玩新郎，又要玩好多游戏，跟住之后由朝早拍到夜晚，夜晚摆酒又要再拍，咁即系可能搞两日嘅。咁但系而家咧，可能就真系半日啦，甚至乎系真系将嗰啲行礼啊、摆酒啊，全部都简化成为几个钟头里边全部完成晒嘅嘢啦。 咁咪好咯？ 你觉得系好嘅？ 咁好，快快手一次过啊嘛，你唔使将嗰件事即系拖长啊嘛。 其实咧，作为一个婚客嚟讲咧，我都觉得系好嘅。 同埋十点钟之前全部食晒。走得系啊！ 我最中意都系呢个 point， 因为咧我以前好记得嘅，即系尤其是啲比较熟嘅朋友咧，通常都系咁上年纪咧，就一次过嗰两年就结晒婚咁样啦。哇！嗰阵时咧，我啲婚礼嘅高峰期咧，差唔多一个月可能有一至到两单，而且仲要系好 friend 嗰啲啦。咁我哋就去做姊妹啦。虽然啲人话做姊妹唔会做咁多次啦，咁嗰阵时都百无禁忌唔理啦。咁但系咧嗰个工作时间啊，我真系觉得系一个工作，因为其实你系要好劳心劳力去记住晒啲嘢啊，咁样啦，系好长嘅。我好记得咧，啲朋友住得远。可能是四点钟就要起身，然之后就搭车去他家，然之后要帮他打点啊咁样啦。咁所以咧，如果你一个月有一两次咁样嘅经验咧，其实你基本上个人系好攰噶啦。咁但系咧，疫情期间咧，由于所有嘢都简化咗嘅关系咧，我自己又觉得咧，即系相对地帮手去即系做呢啲姊妹啊，或者做呢啲工作嘅时候咧，无论系编排上同埋劳力上咧，都轻松咗好多。 如果想揾兄弟咧，可以揾阿小白啊。 点解咧？ 因为佢日日都咁早起身噶啦， 惯咗，唔使惊，唔知。醒啊嘛， 最醒系佢啊，醒过个新郎啊，真系。 O K 喎，O K 喎，但我想话咧，你讲起话唔知醒呢个问题咧，我系有试过识过一个朋友啦，我识嗰个系女仔啦吓，佢个老公唔知醒。咁你知咧，通常结婚系结婚嗰日啦，咁通常咧结婚之前嗰晚咧，可能就系会有嗰啲咩 party 啦，即系话庆祝单身嘅最后一日咁样啦。 最爆伴郎团嗰啲 系啦系啦，类似咁样咧，即系好似睇戏咁样啦。咁我好记得，因为通常咧个新娘就唔知道嗰个新郎嘅行程嘅， 签咗纸未噶？ 未嘅就系、是，即系由第一个 step 嗰阵时开始，通常第一个 step 接咁劲， 系啦接新娘。 即系话你听啊，如果未签纸咧，都恐防唔使签啊。哇，结婚嗰日都迟到，如果签咗纸咧，跟住嗰晚即刻签咗第二张啦。 应该唔得住嘅，依照法例就唔得住嘅， 唔可以即刻， 唔可以即刻嘅， 唔可以咁样嘅。但系我哋嗰阵时咧好深刻， 签支票啫， 补偿翻嘛。即刻整翻个劲啲嘅蜜月旅行啫咁嗱，佢咧嗰日咧就系我哋，因为通常都系咁样嘅，女士咧个新娘就好忙啦，我知要化妆啊，要整头啊嗰样嘢啦。咁喺间房度咧，我哋都尽量唔会即系透露新郎嗰啲消息俾佢听啦。咁但系我哋嘅姊妹，因为我系两边都识嘅，即系我系嗰个新郎同新娘嘅好朋友，咁但系我就拣咗做姊妹咁样啦。咁跟住咧个新郎咧就嗰朝早，通常我哋已经夹好咗话，大概几点钟要通知佢，我哋呢边 ready 唔 ready 啦咁样啦。咁我就发觉点解成朝都揾唔到佢嘅咁啊？咁我就觉得好古怪。咁我问佢身边嗰啲兄弟啦， 古怪， 古怪、啊， 你哋唔担心噶？ 应该担心找不到，应该担心。 你看这么多剧集你不怕的吗？ 不是，那个时分是早到，他应该不会在出门口之后遇到 什么事。因为是悠长假期的头一集来 的。又是想看看想看看 Barbie 你应该看过什么现在新的韩剧呢？地狱公司。 哦，又是这样，又是 这样。时间来就来的了。 哎呀，那我不知道了。那总而言之间，即是我们找几个找不到了。跟住之后就发现原来他是跟成班伴郎团，幸好我们 call 了成个零钟之后就有一个兄弟卒之醒了。因为之前那晚应该是喝得太紧要。全军覆没可以说是。 都饮醉晒。 完全 call 几 call 不到，咁我哋就唔敢话俾我新娘听，因为好驚我一个都搵唔到咁样啦。咁諗緊会唔会啲咩 surprise 呢，咁我哋自己姊妹围内就喺度话哇唔得喎，但点都一定要 call 到人喎，即係知道咩事都好啊，咁又亦都担心佢安全啦咁。咁跟住呢最后呢佢哋係基本上係你可以见到佢个成个状态係个个都好似未瞓醒啊，跟住个样又好似好赶啊，个头又好似俾大风吹完嗰啲咁嘅感觉呢就赶到嚟啦咁。即係真係原来现实生活里面係有呢一种咁样嘅情况出现嘅，真係真人见过嘅时候呢你先会觉得嘩真係咁都得嘅，咁好彩个新娘唔知啫咁样囉。 但係见到都估到啦。 係啦。咪如果你见到佢即係个新郎係或者嗰班兄弟团係咁样嚟到呢， 披头散发啦。 你唔知讲乜嘢好。 系啊， 即系会讲句辛苦晒啦， 辛苦晒，都话知下次唔好啦咁样。哇， 仲下次？No！唔系咁啊，新娘可能系以为我哋即系同佢玩到啲游戏，令到佢咁崩溃啊。因为佢见到佢嗰一刻，佢已经系经历埋即系嗰啲话咩俾开门利是啊，玩游戏嗰啲啦嘛。咁所以呢件事咧，我到而家呢一刻，我都冇话翻俾我嗰个新娘朋友听嘅。嗱，我唔知佢老公有冇同佢坦白啦，最后尾。 包唔住火嘅。 呢啲等佢自己沟通啦。呢啲就嗱，有人咧就结婚嘅时候咁失魂啦，亦都有人咧系即系几年。然之后咧，卒之搞得成婚礼咧，就排除万难都结婚。嗱，见到报道都见到啦，即世界各地都有唔同嘅人咧，为咗喺疫情期间举办婚礼，有啲咧就系话哦，隔住一等楼咁样都要结啦。咁最近见到有一个咧都几有趣，佢就系话咧有一对新人咧就即系已经系改期又改期，搞完又搞咁样啦，都搞唔成。咁卒之咧就定咗今个月咧就举行婚礼啦。咁本身就好顺利啦，吓谁不知咧，即系你即系好似有时咧估佢唔到嘅，嗰朝瞓。醒咧，个新郎肚屙，肠胃炎，咁点算咧？咁结果佢哋就用咗一个咧都几崭新嘅方法，咁佢就系话用一个视像直播嘅形式， 系 咁样咧就系直播个新郎个头像，咁就用一个平板嘅。屏幕咧就係個新娘就全程咧就係個婚禮嗰度就拎住嗰個平板屏幕 ，Zoom wedding 係啦 ，Zoom wedding 咁樣，咁就惹嚟即係全場就覺得哇，真係排除萬難都要結咁樣，因為佢哋話佢唔想再改期啦，咁難得咁唔緊要啦。 點解淨係影住個頭咧？莫非佢真係仲喺廁所？ 坐喺廁所做緊呢個重要嘅嘢。 我第一下見到嗰幅相嘅時候，我都諗佢可能係即係同時間做緊一啲離唔開嗰個地方嘅嘢，所以就淨係影個頭咯。 你願唔願意啊？ 咁系愿意定系唔愿意啊？为咗结婚，佢哋可以去到几尽呢咁样，咁不过开心就得啦，系啦，用咩方式都 OK 嘅。 北俄政府已经否认有关指责。喺同立陶宛领袖举行嘅联合记者会上，冯德莱恩强调，欧盟与北约联手应对好重要。斯托尔滕贝格再度呼吁俄罗斯减少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集结，并且警告一旦俄罗斯动用武力将会面对后果。北约外长今个星期将会在拉脱维亚召开会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出席。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8，日元113.74，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3，人民币6.39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日经平均指数报28,343点，系跌40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67美元，卖出1794.1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听日天气转凉，本周中后期朝早持续清凉。 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啦，旧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泽山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彩云，龙尾排翻去彩虹村嘅，重复多次啦，旧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泽山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清水湾道啦，彩虹村对出。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龍尾就喺青龍頭。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龍尾喺青龍頭。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西行喺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排到馬會大樓。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毛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现在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就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龙盘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在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后少少，近住华都花园那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在红桥对出。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现在车龙排到去浪翠园二期，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咧就车多，龙尾白石角。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欠缺膳食纤维，高热量、高糖分，仲会令人变肥，直接食水果仲好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他是一位本地的音乐创作人，而他的音乐就是偏向玩 EDM Electronic Dance Music， 亦都是很适合听的。这首歌也有强劲的播放率， XT Frenemy。 Wasted all the feelings I couldn't find the reason why did it happen. We talked about our lovers got wasted。 这首歌都有不错的反应啊，朋友加敌人啊，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的亚军宝座，音乐人 X 的 Frenemy。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欧请来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分析环球的财金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欧。 早晨，温生，不如今日就由变种病毒全球开始有机会肆虐讲起了，好不好？ 好啦，咁我相信咧，大家咧都喺个传媒度咧都听到噶啦，就话咧而家咧嗰个最新嘅南非嘅变种病毒咧就命名为 Omicron 啦。咁呢个病毒嚟讲，我咧据讲咧就系比呢一个嘅 Delta 病毒咧个传染性咧就更加高嘅。咁而家咧就喺英国咧、德国啦、意大利咧、比利时咧、以色列咧、中国嘅香港啦，咁同埋咧就澳洲等地咧都已经有相关嘅个案噶啦。咁而家唔少个国家咧都禁止咧就南非嘅旅客嘅入境嘅。咁而家市场担心咧，就话咧，呢个做法会唔会已经系太迟啦？因为已经喺好多国家揾到呢个病毒啦。咁同埋咧，喺今个欧美嘅圣诞嘅零售销售大日子，会唔会面对住封城嘅问题啊？等等，咁又从而损害到经济。咁所以咧，而家市场最关心嘅，当然就系个病毒嘅新变种病毒嘅情况啦。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啦。 咁啊，转个角度睇下油价方面。 冇错啦，嗱喺今个星期嚟讲过咧，今个星期四啦，二号啦，12月2号啦，咁啊油组咧就将会开大会噶。咁喺上个星期嚟讲过咧，我哋见到咧就继英国咧就发表个报告咧就讲咧就话来自南非嘅新变种病毒咧个传染力咧较 Delta 更加要强之后嚟讲嘅话咧，就市场咧就担心咧全球经济咧都会受损啦。咁啊减少咗咧对可能会减日后会减少对能源啦同埋石油嘅需求啊。咁啊油价咧上星期五咧就急挫噶。咁啊纽约期油咧喺上个星期五咧单日咧就跌咗成 10.25 美元或者13.1%， 咁啊268.15美元咧就收市噶。咁啊，但系今朝早亚洲市场咧，我哋见到咧个油价都反弹得好快噶。而家最新咧纽约期油就系报71美元个位置噶。咁啊，面对住严峻嘅疫情咧，而家市场就关注咧喺今个星期嘅油组啊，同埋俄罗斯嘅大会咧，会唔会系刹停咧？喺呢一个一月份咧，原先计划咧系减产咧40万桶嘅情况。咁我哋咧亦即管咧就留意住个油组喺今个星期四嘅决定，去从而咧去睇未来嘅油价发展啦。 转个角度睇埋咧，欧洲通胀同埋美国就业数据啊，应该有机会咧成为今个礼拜嘅焦点喎，温生。 冇錯啦，嗱喺今個星期嚟講過咧，全球公布嘅經濟數字都唔少嘅，咁中國咧都有 PMI 嘅數字嘅，咁但係咧，我覺得最值得留意咧就係兩個數字啦。嗱，一個嚟講嘅話咧就係來自歐元區啦，因為佢喺星期二即係聽日啦，就會公布11月份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通脹數字。咁我哋記得咧10月份咧當其時咧佢嘅年通脹率已經係去到 4.1%， 係遠高過歐央行所制定嘅2%嘅目標噶啦。咁上個星期嚟講過咧，歐央行行長嘅拉加德咧仲喺度讲紧咧，就话咧而家喺发生喺欧洲嘅通胀咧，系属于短暂性质嘅啫，咁样样。咁啊，明年咧就应该会有机会回落噶啦，咁样样。咁但系咧，如果喺今日星期公布嘅11月份嘅通胀数字系进一步系向上向上攀升嘅话咧，咁就可能咧会严重咧就影响咧就欧央行嘅公信力啦。咁啊，另外咧值得留意咧系咩咧？就系咧德国嘅新嘅社民党嘅新政府咧，而家系正计划咧就将德国嘅最低的工资咧就提升到去每小时12个欧罗噶，咁啊升幅咧就达到25% 噶，咁而呢个方案嚟讲嘅话咧，基本上已经敲定咗噶啦，咁而家唯独是咧就系未落实一个执行时间表嘅啫，咁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啊，如果当德国嘅最低工资都调升嘅话咧，其他欧元区嘅成员国咧就应该有机会仿效啦，咁啊整个欧洲咧个通胀咧个工资增长咁大嘅话咧，个通胀咧就好难回落。咁所以咧喺德国咧嗰个通胀嘅情况咧，我哋都要密切留意住噶。 咁今个礼拜咧仲有一个重头戏嘅数字要公布，就系美国11月嘅就业报告啦。 冇錯啦，就係呢個數字咧，就喺星期五咧就會公布噶啦。咁而家市場估計咧，就美國咧個非農業嘅新增職位喺11月份咧就有機會增加咧就563,000名嘅。咁呢個增幅係唔錯嘅，如果真係達到嘅話，咁失業率咧就有機會咧就略為回落到4.5% 啦。咁之前10月份咧就4.6% 嘅。咁另一個值得留意咧就係平均時薪啦，而家市場估計咧係有機會按年比咧就增加，即係增長咧就係。 5% 嘅。咁前喺10月份嚟讲，话就4.9嘅。咁如果属实嘅话咧，咁就可能会增强翻市场咧对美国要快将收紧个货币政策嘅预期啦。咁但系咁而家咧，因为有个新嘅变种病毒啊嘛，咁所以呢一切咧都可能会出现改变嘅。咁但系咧。个经济啊，个就业数字喺今个星期五喺美国公布咧，都系值得我哋关注噶。 嗯，再要睇埋咧美金方面嘅情况啦，因为咧之前都见到咧美汇指数走高，咁啊今个礼拜又点去分析咧，温生？嗯， 嗱喺过去一个星期嚟讲过咧，整体上咧个美元咧都强嘅，唯独是咧就系当个新嘅变种病毒出咗嚟之后咧，大家就惊啦，就话咧会唔会咧就令到咧就美国个加息嘅步伐都会却步咧咁样样，咁所以我哋见到咧喺星期五嚟讲过咧就美元咧个整体美汇指数咧就有回落嘅情况，就挨落跌翻落去挨近翻96嘅指数点嘅位置噶，咁就而家最多人讲嘅就话美国咧就面对住 6.2% 嘅年通胀率啦，个 CPI 啦，咁咧就有机会咧系要提早加息啦，咁但系咧。市場咧普遍咧都係即係以呢一個為作為一個解釋，咁但係如果觀察美國兩年期嘅債息率嚟講嘅話咧，而家講嘅即係得個0.54% 啦，咁啊0.54% 咧就即係話咩咧？咁即係話而家市場估咧喺未來兩年咧，其實美國嘅息率咧都只係有機會加到由而家嘅零加到0.5% 左右啫，即係加兩次嘅啫。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咁以而家嘅6.2% 嘅年通脹率，其實通脹咧係會蠶食嗰個美元嘅購買力嘅。咁如果美國係加息咁少嘅時候，得加0.5，但係通脹就6.2嘅話咧，其實咧個對個美元個壓力係相當之重嘅。咁但係無奈啦，咁貨幣咧就係相對比啦。咁同埋咧美元以外最主要嘅貨幣就係歐羅同英鎊啦。歐羅就佔咗美匯指數裡面58%啦，英鎊啊佔咗12%啦。咁啊，當呢兩隻貨幣都係弱嘅時候嚟講，譬如英國，我哋見。就是、正受到英國脫歐後遺症的衝擊影響而下跌，而歐洲來說又面對難民問題，又面對著北溪二號的天然氣管道雖然話完工咗，咁但係遲遲通唔到氣啊！咁啊，再加埋咧，就歐洲又爆發咧個疫情啊等等，擔心聖誕節咧有冇機會封城啊等等，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相對之下咧，就令到美元咧就反而係強嘅，咁所以咧而家嚟講，我呢個美元強咧係有佢嘅原因，咁但係咧就係咪真係美國個經濟咁好咧？又事實上又唔係，係咪會加咁多利息令到個美元強咧？又事實上又唔係，咁啊純粹咧係因為相比較之下咧，美元先會強嘅啫。 嗯，睇嚟咧，大家除咗要睇實啊經濟嘅數字啊，仲要睇埋咧究竟啊呢個變種病毒啊會點樣變種法啊，同埋影唔影響到。我哋嘅生活啊，再睇下一步嘅投资方向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唔该，温生，我哋下个礼拜一再倾啦。嗯，拜拜。 阿欧，嚟紧天气会转凉、哦。 Kitty， 我知啊。 小白，记得着多件衫啊。 Barbie， 一早已经预备晒啦。 身边有长辈， 记得提提佢， 着多件衫啊！ 等我通知埋钟哥先。 系、哦，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讲下圣诞树先。咁啊，礼拜六日咧都经历过好多唔同嗰啲叫商场啊，啊嗰啲优惠啦，唔同行下行下，你哋都喺个别嘅商场见到已经有好大棵嘅圣诞树。 冇、啊，附近嗰个唔摆圣诞树，摆咗个装，即系嗰啲。 唔系，佢都有嘅，喺某一啲细节里边都有圣诞树嘅。 我就见到佢起咗间好大嘅屋， 起咗栋楼， 系圣诞树咯，就 系咩？ 可能中哥睇到唔系，睇到车展啫，净系 冇咗啦，车展嗰啲位摆晒，即系又俾人。打卡影相咁样， 争在个车展都要喺部车上边都要整翻棵圣诞树，应一应节。我话即系各个商场咧都有唔同嘅圣诞树啦。喂，其实咧大家已经咧劲打卡同埋劲影相，即系。 有樣嘢都喺度諗緊咧，即係11月29日咗，唔係12月29日，即係已經係咁不停講住聖誕節咧。當然會覺得係個消費啦。咁有一啲商場咧就直情啊，你係叫做消費咗500蚊以上咧，你先可以入到棵聖誕樹個樹底。 即 係嗰度打卡咁樣， 加火啦！阿歐講，歐講完話，而家先11月20幾，我仲諗住陣間8:30之後講聖誕節， 我都講緊，我都消費緊聖誕節。反正 聖誕節可以講一個月嘅， 反正聖誕節都係愛嚟消費，都係愛嚟消費，係咁枕住買嘢咯。已經咧同你講緊話，喂，交換禮物買咩好啊？即係各大嗰啲商店咧，已經同你講緊咧啊，究竟你份聖誕禮物咧點樣 under 200蚊啊？交換禮物咧 under 500。蚊又买咩好啊？各大嘅网站咧已经推出咗咧啊，点样可以咧？一个价钱咧已经买晒四份礼物咁样，嗰四份礼物咧就系、 是、 包括咧俾你under 500蚊嘅活动去用嘅，under 200蚊嘅活动去用嘅。有阵时你有啲公司同事咧成日要揿到个冧心好细噶嘛，即系 under 100蚊咁样去買。 其实咧个冧心越细越难买 噶嘛。大家唔使担心， 都买文具俾你啊。 你去嗰啲乜嘢冲凉用品铺咧嗰间咧，佢成日帮你分晒噶。 系啊系啊， 50至100，100至150，150至200，佢帮你分好。你入去俾錢你就執嘢走。 鍾哥講嗰間沖涼用品鋪咧，我都有幫襯開。其實啲嘢我都覺得幾好啊，同埋咧即係香噴噴。不過有陣時候你會撞咯，你有冇試過？ 邊正撞啊？ 係啊，即係譬如我揀咗綠茶味嘅一個禮盒套裝啦。咁譬如可能 Barbie 揀咗士多啤梨味嘅禮盒套裝啦，大家只係換嗰個味道咯。但係個 box 係好近似同埋好相同 嘅。但你冇得唔開心咯，因為你都係買呢樣嘢俾人。 你仲要話哇！我哋真係好夾啦咁樣，嗰下先難演啊！你明嗰幕戲跟住話啊，估唔到我哋真係叫做咩啊？即係 心有靈犀， 心有靈犀一點通啊咁樣咧。咁有啲朋友啊，好似我咁樣嘅，我會買啲飲飲食食嘅嘢嘅。如果你話個冧心唔係可以好大咁樣，你話即係100、200咁，不如即係嗰樣嘢可以大家 happy share， 即時食咗佢 買禮券啦、啊，不如。 其實咧，我又幾贊成你話買禮券嘅， 但買禮券咧。又冇惊喜，即系觉得好似好冇心思咁。 都唔系啊，你拆都系礼券，你都好惊喜。 礼券 咁你不如折现，如果 都好啊。 咁你会觉得冲凉嗰啲好啲定礼券好啲啊？ 即系冲凉嗰啲都有个拆礼物嘅感觉。 系咯系咯， 我估咧 Kitty 咧就 咁、 是、 你用个盒装住个礼券 得咯。唔系啊，因为我哋之前好多朋友都话，我哋如果玩呢啲咧，就唔可以你去买嗰啲咩超市礼券啊嗰啲，因为实在太冇。揀個過程 一定要有心思啊！ 係啊， 但呢個就好老土嘅。去到最後咧，你收禮嗰個，唔好話送或者揀嗰個，收禮嗰個去到最後必定講呢句：，唉，你俾錢我好過啦。你實會講呢句嘅喎。咁所以咧，好沮喪。 咁下年唔侵去玩嘅啦，講啲咁嘅嘢， 好沮喪， 違反遊戲規則。 你自己冇講過，你嘅心裏邊都會 唔會 不如俾錢啦？ 咁你見到即係雖然唔係好啱你用，但係你都唔會咁咯。 喂，呢個咧係作文題目嚟嘅，叫抽禮物或者交換禮物眾生。上咁啊，愛嚟咧俾啲中學生啊，中三、中四嗰啲咧，我哋寫文章係最好。嗱，頭先已經有兩派嘅陣營啊，包括 Kitty 嗰派咧就係儀式感重啲嘅，咁啊 ，Barbie 嗰派咧就 實派， 係啦，實際型啊。咁有啲可能係夾在中間嘅，又想咧自己抽翻嚟嗰份禮物咧，又實際又啱用咁樣，但係你抌開佢啦，冇可能會人哋諗到，同埋仲要係 random 咁樣抽俾你嗰份禮物，係啱到你心水， 所以 冇可能。 你買嘅時候咧，你又唔可以話點對點買俾邊一個，即係我唔可以小白中意呢一樣，我買俾小白先又唔得，因為唔敢肯定小白會唔會抽中啊嘛，可能俾阿芭比抽咗，咁可能嗰份禮物真係啱小白，但係未必啱芭比。 所以呢啲應用程式咧就應運而生啦，即係可以大家輸入咗個名落去，咁佢就抽，咁抽完之後咧，大家就淨係知道自己買俾邊個，即係 send 翻個 email 俾你，咁你就知道到時你係邊一個嘅 secret angel 啦，就可以有 wish list 添啊，你可以寫埋你想大概要啲咩？ 咦 ，Kitty 就係想講我講嗰個啦，就係有個 app 啊，依家有個交換禮物嘅 app 咧，你可以 download 嘅，完之後就好似 Kitty 咁樣話啫，你輸入咗啲名同埋你話你想要啲咩頭三樣嘢，第一譬如玩具車，第二就係手錶，第三就係一支筆咁先算啦。咁你入咗入去咧就容易啲去 rank 到嗰一樣嘢出嚟。 小白話想要電視係嘛？ 係啊， 你睇你今日精神好似唔係幾好喎，翻休息一下先。 你頭先你話你想要電視啊？哦，同我哋 make a wish 冇用噶，同你老婆 make a wish 啊，你老婆即係你聖誕老人啊。 係啊，我哋根本就邊有能力啊？但係頭先講到咧，即係交換禮物咧，有啲朋友仔咧又會打開口牌，嗯、即係譬如咧，阿 Kitty 攞咗一樣咧，我自己好心儀嘅嘢，當一隻手錶咁先上。嗯、哇 ，Kitty 你就好啦，抽到鐘哥送俾你嗰隻手錶。嗯我真係好想要啊！之前咧已經睇過㗎啦，簡直係限量版嚟㗎啦，可唔可以呢 私底下再交換、 啊？係私底下再交，我成日都睇到呢啲畫面㗎喎。最後咧就因為有啲男士咧成可能插電器啊嗰啲有好多杯嗰啲有好多咧，最後咧佢一份禮物都冇帶走到咯、嗯。我啲 friend、哦、男仔 friend 嚟嘅，因為旁邊啲女仔咧即係講得兩講咧，佢、嗯、耳仔軟啊，跟住話其實都呢、這個插電器或者呢個咩咩藍牙 speaker 好輕鬆呢啲噶嘛。佢話、其實我都唔去沙灘啦，我俾你哋用啦。最後咧有啲女仔朋友咧係可以有兩三個禮物咁樣攞走咯。是啊，我自己好怕呢啲呢一种嘅方法，完全係颠覆咗同埋违反咗。 你好怕呢啲女性啊，定还是好怕呢啲方法先？ 好怕呢 样啦。 sorry， 呢啲唔係方法，呢係手段嚟啦。其实 你怕呢一样先？ 係啊，我两样都怕啦。你有冇见过呢啲情况？ 梗系有啦。 系啊，而我通常就系让咗个礼物出去嗰啲人， 怪之得你咁怕啦。 系咯，唔系，原来你搞唔掂。 我自己咧又想有啲礼物，虽然嗰样礼物费啫，头先都讲啦，未必一定送啱你心目中嗰样嘢，但系有啲嘢揸手嘛。但系你旁边嗰啲人咧就会话啊，其实你都冇用啊，蓝牙喇叭， 你啊真系好人啊。如果系我一句，你即系唔好彩抽唔到啫嘛，一定冇噶。 嗱，我要学下小白啊，小白咁样讲都好啱嘅。 唔系啊，或者你话我打个八折卖俾你啊。 你咁样。讲嘢 转售添， 咁又得喎呢个 转售得唔得咧？你觉得 win win 双赢，你好想要嘛？限量版啊嘛，我有，仲打个折俾你。 讲啲咁嘅嘢啊，阿芭比系咪你都唔 系 好精神啊？ 唔系，冇实型啊嘛，系咪先？咁我攞唔到现金啊，咁 食闲 先。我攞个八折都好啊， 好务实喎，原来芭比，即系透过呢个交换礼物咧，显示咗你原来系务实。务实嗰一面咧出咗嚟啊，唔使九型人格啊，都已经知道你 系 比较务实派。 有家庭咧系会精打细算啲嘅，真系咧小白啊芭比有家庭咧精打细算， 务实啊， 豪爽嘅。 我唔系豪爽啊，我耳仔软咋，我只系表达咗耳仔。其实嗰样有 都 想嘅。 你变相送咗两份礼物出去咯，就攞大一份出去，自己抽到一份又送埋出去。 系啊，乜都冇晒咁样。 呢啲咪豪爽咯，所以。 不过唔紧要，圣诞节咧都系最紧要普天同庆，开心， 大家开心啦。系啊，咁大家可以即系而家有少少时间就预备定，咁啊到时就唔好搞啲即系唔环保嘅嘢啦，系啊，买啲有用嘅嘢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1月29日系一年嘅第333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2日。1975年11月29日。当年位于尖沙咀的香港九广铁路总站尖沙咀至红磡一段路轨，在下午2:55开出最后一班客车后正式停用。1910年10月1日，九广铁路香港段通车，但是九龙车站在1914年3月1日才正式动工。钟楼在1915年建成。1916年3月28日，整个车站全面完工。九龙总站迁往红磡湾填海区后，尖沙咀火车站大楼在1978年拆卸，原址在80年代兴建香港太空馆、香港文化中心、香港艺术馆及尖沙咀海滨花园一部分。原本路轨占用的土地重新发展成而家的尖东。11月29日出生的朋友善于引起争端，懂得如何挑起别人情绪，具备社交天分、职业智慧，欠缺企图心和动力。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大型搬迁计划可不可以挑战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经常留低足印嘅地方，我哋有冇了解佢嘅来龙去脉？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两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仲系好挤塞啊，车龙排到接近扫管窟。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上翻去屯门公路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仪隆别墅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仲系好挤塞，车龙系接近。扫管窟，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上翻去屯门公路咧，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去仪隆别墅对出。旧清水湾道去翻西贡方向，近住泽山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旧清水湾道入翻去西贡，近住泽山道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开。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嗰段车多，龙尾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深水湾道嗰边咧排到去南丰道对出。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圣贤中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就慢车，排到去龙盘苑；界限街去观塘，近住大坑东道一段挤塞，车龙排翻出。去弥敦道，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嗰段咧就车多，车龙排翻去朗天路，近住榕园路桥底；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联同基本法基金会。制作一年十集的国家宪法专题《宪法全万家》， 从零至九，每个数字代表着宪法的一个特点。 零是从无到有的第一部宪法， 一是单一制， 二是两个特区， 三约三千人组成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四代表四点五部宪法。希望加深市民对宪法的认识。 11月24日起，宪法全万家。 宪法全万家，主持李灿荣。 今一集咧，同大家讲讲五次修正案，全部都因为形势嘅转变。例如喺当中咧，我哋会见到就系计划经济变成咗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取代咗国营企业、国营经济。千祈唔好睇少一字一字嘅变化，全部都带嚟咗极之大嘅变化。 随住我哋国家嘅发展、改革开放嘅新需要，同埋各种形势嘅新变化，都带嚟咗宪法内容嘅一啲新需要。但系如果我哋频繁咁重新去制定宪法咧，除咗系对成个法制带来不利之外，亦都会影响到宪法嘅权威性。 有见及此，全国人大喺1982年宪法嘅基础之上，按照唔同嘅需要进行咗五次修正案。呢五次嘅修正案分别发生喺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同埋2018年。五次修正案都系非常之能够体现唔同时代、唔同发展阶段嘅新需要。例如喺过去40几年嘅改革开放当中，整个经济出现咗翻天覆地嘅变化，亦都因此需要喺宪法上面有啲新嘅制度同埋规定。

以前最细又系我嘛，系咪？同埋以前细个咧，我会攞好多嗰啲假，唔知 Kitty 有冇玩假嗰啲雪啊？ 嗯，有啊有，喷咯， 系啦，喷个圣诞雪。 哎，我琴日先见到有得卖呢啲嘢， 千祈唔好买俾我，因为咧，我而家就见到棵圣诞树咧就绿色噶嘛，棵圣诞树。如果再喷嘅，喂，咁即系又系我抹嘅啫，我第一又系我拖嘅，千祈唔好买俾我啊！ 唔系有两只噶， 做咩一只自己用？ 唔系有一只咧就系雪咧去喷出嚟，你可以直头系喷嗰啲玻璃窗嘅。第二隻咧就係彩帶，佢唔係紙條嚟嘅，佢都係嗰啲罐裝噴出嚟咧，一條條嘅 發泡膠條咁樣咯。 類似啦，係啊，好似發泡膠條咁樣。 我好中意玩嗰啲， 黏黏粒粒咁樣，少少黏黏粒粒嘅，係啊，好中意， 好臭啊， 係啊，好難抹啦。 細個咧， 同埋喂，嗰隻千祈唔好喂，呢個認真講喎，嗰啲唔好亂咁近呢個火種喎， 係 啊， 好容易着火喎呢個 易燃品啊，所以咧。隨住人年紀大咧，你都少見咗呢啲咁危險，又話 係咯， 易燃又話成。不過細個好流行玩噶嘛，喺邊度玩咧？喺班房入邊玩 啫。 佈置壁布嘅時候咧，聖誕主題咧，大家諗唔到啲乜嘢咧，就求其攞啲皺紙啊、黏住啊，跟住又噴下呢啲，噴下雪寫住 Merry Christmas 啊，咁就已經係一個交功課貼堂嘢咯。係啊， 講起以前壁布板咧，即係題外話。咁以前聖誕節整壁布板用啲咩整咧？必定係買皺紙嘅， 係啊， 唔知點解喎？點解要買皺紙？ 平咯， 最平噶啦。 但係你又唔可以就咁樣釘上去噶嘛？皺紙你知一條噶嘛？咁你會點樣去叫做裝飾呢個壁布板？ 扭佢咯， 就係啦， 扭佢。咦？你咁好心機啊！我以前玩皺紙嘅方法咧，就整碎佢先，跟住點咧？就喺張紙嗰度咧，擠啲膠水，然後 呢個又 係抌落去， 呢個又 係抌落去，你就唔使煩噶啦。嗰只 pattern 咧。自然嘅，自然通常最靚噶啦，跟住貼上去咯。 所以呢兩種方法，一個咧就係剪碎佢揼落去啦，一個咧就係扭，即係扭佢，但好似有啲波紋咁樣啦。所以去到以前咧。行過每一個班房嘅壁布板係一模一樣， 係啊， 因為唔知點解個個僆仔諗嘅方法係得呢兩個嘅啫， 除非 第三個噶， 除非你嘅學校或者班房入邊咧有一個同學好似我咁樣有個叫畫家嘅同學，佢會設計曬每一年所有嘅壁布而引此為傲嘅咁樣，咁佢就會搞掂曬。我冇做過壁布， 即係佢中學嘅 proposal 就寫埋落去啊，即 係壁布， 壁布一年至六年班壁布我設計的， 好靚啊！佢好似噴壁畫咁樣啦，自己夜晚黑咧一个人留低，你知放学咧，我哋打完波五六点啦，即系尤其是冬天啦，系夜妈妈自己一个人咧开两盏灯，自己喺度整壁布。 哇，好热血啊！呢件事，佢而家系咪做咗画家？ 佢唔系啊，佢而家做咗工程师。 哦，咁 都有嘢画， 都系美学。 我成日唔明工程师应该唔使点画嘢，但系谂多咗，应该。 但系咧，好多工程师画画都好靓， 系咪？ 都系画出嚟啊嘛。 我身边有好多个几个咧，两三个工程师咧。啲畫都係好靚嘅，可能都係即係嗰方面。 細個做壁布， 美學啊、設計啊嗰方面咯。 點解你哋交友咁廣闊嘅咧？ 冇同學嚟嘅，我唔想同佢同班嘅，唔係被逼嘅。 你又話係同學 ，Kitty 又話識好多。喂，我一個都識唔到嘅工程師，一個都唔識喎。 工程 B 識唔識？工程 A 啦。 唔係，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咧，聖誕節咧做一樣嘢嘅啫，就係點樣將啲朋即係同學咧，唔係朋友嘅同學。分等級啊！呢個最現實嘅，因為我哋要送聖誕卡，唔係而家你有 E 卡送噶嘛？咁以前咧，即係我哋冇零用錢，咁喺有限嘅零用錢裏邊咧，就要滿足曬所有聖誕節需要做嘅嘢啊嘛。嗱，譬如如果同隔離位熟啲嘅，咁我會送嘢俾佢啦，可能係一份小禮物。如果冇咁熟嘅，送咩咧？聖誕卡啦，聖誕卡都要分好多種噶嘛， 立體嗰只咯。 以前我哋未有立體噶嘛， 咁啊嘟到走音嗰只咯， 都仲未有嗰啲睇， 仲未有啊。 有， 我好怕嗰啲好嘈嗰啲聖誕卡，一開係好聽嘅，但係啦，聽得十零廿次之後，就好似冇走音啦。 但係咧嗰陣時最嗰啲係已經係超貴，都唔會。你送得嗰啲不如送禮物㗎啦。咁所以通常兩種嘅啫，一種咧就最普通嘅聖誕卡，係即係一張卡寫咗 Merry Christmas， 可能有個聖誕老人咁樣冇啦。另一種咧就係有金粉嗰啲咯， 小粉。 闪粉两种， 好憎嗰啲金粉噶我， 有香味， 好难甩嘅，黐咗只手之后， 系啊，仲 黐一年啊，唔知点解 开咧，成身都系咁， 系啊， 死唔到就俾阿妈闹， 都唔知系开心定系整你俾。 咁你好认真写俾女同学喎，钟哥当年 嗰阵时小学嘅时候，男女同学都好认真写嘅。 有冇写完之后冇送出去啊？ 咁啊冇，中学。中學咧就好興借聖誕卡咧去示愛嘅。 哦，你咁大膽嘅，我細個咧。 你咁大膽，你咁大膽嘅，我交友廣闊啫，但你大膽喎、啊。 我細個好多聖誕卡都寫咗冇送出去，好怕醜咯。我諗翻轉頭，因為細個好想咧，就又係借呢啲機會咧，去即係同老師講我好中意佢嘅，即係有啲老師你好中意佢，好想寫俾佢嘅。但係咧，你始終好似有個隔膜咁樣咧，覺得唉唔知會其他同學見到我送會點諗啊咁樣。跟住之後好多就每年就書包就剩翻幾張，梗係唔夠膽。 咁有冇擺喺屋企啊？ 咩啊？后来劈咗啦、 哎， 都写咗啦。 我以为你执屋嘅时候会攞翻出嚟，哎呀，以前 同埋 会写 年份噶嘛， 啊、 即系唔可以下年再送。 而家系咪冇送到有啲后悔嘅、 啊？爱在心里口难开嗰啲咁样系嘛？ 诶、嗯，唔系咁啊，见证住自己成长咗、 哦。 以前咁怕丑，系啦、啊， 而家唔知丑。 我同小白唔写啊， 你咪唔精神啊？ 小白你都冇写啊？我男校唔写，写你个头咩？系咪先？嘥晒啲纸 咩啊？ 玩到啲好过啦，系啊， 喺黑板嗰度写 Merry Christmas， 大家开心唔算？ 攞个圣诞快乐咪得咯，系嘛？ 叫阿画家喺个壁布板嗰度画 Merry Christmas 就算啦。 以前买圣诞卡咧，仲要系即系唔会买。一同一款買幾張嘅，係一定係個個都唔同嘅。 嚇，逐張揀㗎， 逐張揀㗎，逐張揀㗎，好有心機㗎。 我唔係啊， 我 唔 會喎，我成 set 㗎啫喎。 我都係啊，我都係一個 box 咁樣買。 我仲以為咧，聖誕節 都 係 買嗰啲咯，最平嗰啲啊嘛。 唔係啊，你知唔知聖誕節前三日會減價㗎？即係一折或者兩折。我嗰陣時先買㗎，咁樣咪好趕咯，寫得唔緊要，全部都係寫一式一樣嘅嘢簽個名㗎嘛，牌。你係咪加個開括弧同埋刪？括住佢中间，印咗圣诞快乐。 哇！呢样真系我都要要赞一赞自己啊！首先我张张唔同， 我都系 拣嘅。另外咧，里边写嘅嗰啲文字咧，个个都唔一样，即系全部有即系真系 tailor made 嘅。即系譬如阿小白中意运动嘅，就会写一啲运动有关嘅嘢。 哇！练到今日有文采 啊！ 系啊，譬如阿 O 中意系投资嘅，会写啲投资嘅嘢。 细个都系睇龙珠同埋睇金田一， 即系咁样噶。 喺动漫界别嘅， 仲会贴贴纸啊！ 喂，嗱，我都系想讲，嗱，如果真系要写圣诞卡咧，我张圣诞卡系好平，我啲贴纸系好贵，我好中意贴贴纸，同埋好中意咧买贴纸，因为咧贴纸咧细个一张龙珠贴纸咧正版嗰啲啊。$15一張， 哇！咁好貴咯嗰陣時。 細個係咪真係有正版 啊？有 啊， 梗有啦，梗有啦。細個正版嗰啲龍珠嘢好鬼貴， 似樣啲嗰啲咪正版咯。 係啊，佢 嗰個 牌 子叫乜嘢咧？乜珠色會社嗰啲咁樣啦，寫住噶嘛，我記住嗰個名噶，前面日文嚟噶，我唔識睇。不過 咁咪我哋僆仔就咁樣講啊。咁阿芭比同阿小白，你哋而家點樣同你哋嘅僆仔？即系要话小朋友啊，话俾佢哋听点样过圣诞，同埋点样解释俾佢哋听，点解圣诞要庆祝啊？ 我唔使解释噶，我个女解释俾我听。妈咪啊 ，Santa Claus 啊，你快啲买嗰啲 stockings 翻嚟俾我啦。 哦，即系落 order 嘅啫。 系啊，佢跟住我就知道，我要储定钱啊咁。 你咧，小白，我个仔都仲系单纯啲嘅。我断估佢都信有圣诞老人嘅。 系啊， 我到而家我都冇揭穿圣诞老人系边个噶。 长官个 friend 咯，圣诞老人。 唔系，嗱，你做得好，长官个助手阿圣诞老人咧就会奖你啦。咁 唔系啊，我呃咗佢话长官咧，个助手叫安哥咁样噶， 我咪再多个咯，唔紧要。 系你再作咯，唔紧要噶。 哇，或者话 爱回家都系咁样写啫嘛。 不过 唔好话爱回家 ，friends 都系咁写。 你唔好立乱拆穿圣诞老人系一个假象啊！即系大家都记得，即系早几年有个新闻咧，就系外国有个老师话俾啲学生听，呢个世界冇圣诞老人， 好似记得啊， 跟住俾人炒咗。 咁你而家又开咪讲咧？ 系啊， 圣诞老人真系有噶， 职业嚟噶嘛？圣诞老人系好啦，你俾心机揾下啦。 我会啊，我会。 Want a lot for Christmas. There is just one thing I need. I don't care about the presents underneath the Christmas tree. I just want you for my own. More than 坐白、 啊、听到呢个音真系都唔知点估好，点解呢吓？嗱、啊，话就话福建话，始终有好多咧都系同马拉话合拼咗。呢、這个字嘅发音听完之后，你会估佢点解呢？啊，到底啲南洋嘅朋友佢哋讲呢一句说话嘅时候，想表达啲乜嘢嘅意思呢？想唔想知？白元浩转头话你知。你用眼睇到靓嘅嘢，会讲喂，坐白啊，都坐白。好啦，听到啲好听嘅歌咁，喂，坐白都坐白啊。好啦，闻到啲好香嘅嘢，喂，坐白都坐白啊咁样。好啦，见到啲好好食嘅食物，喂，都坐白啊，坐白炖卜啦。啊，炖卜呢个字即系解少少啲咁多咁样啦。坐白嘅意思咧，相信你都估到六七成噶啦，冇错，就系解作尝试。不如你试一试啊！啊，见到好靓嘅嘢，不如你试一试睇下佢啊！啊，听到啲好听嘅歌，不如你试一试唱下佢啊！闻到啲好香嘅嘢，不如你试下闻一闻佢啊！见到啲好好食嘅食物，你不如试一试下佢嘅味道啊！都系用坐白呢一个嘅字嘅。咁如果你下次听到人哋讲话坐白坐白，意思即系话你可以伸只手出嚟点一点佢，摸一摸佢，望一望佢，或者 taste 下佢。识多咗咁多东南亚嘅用字，希望自己通关之后，我哋都可以去嗰度走翻一转啦。 咁嘅第三条线有坏车啦，而家龙尾喺太古城啊。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第三线有坏车，龙尾就太古城。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御龙居。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龙盘苑，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着喇沙利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窝打老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现在近着青龙头一段车多，龙尾在大榄上斜，后少少近着扫管窟那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三圣村。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在浪翠园三期。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意外报告，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沿线路的支路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大车多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沿线路的支路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大车多。 另外反方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都是车多，龙尾就在白石角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人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是一个专为年轻人而设的电台，除了一般的音乐和资讯节目之外，台前幕后亦都会跳出直播室，制作一些和后生仔女息息相关的大型活动，好像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太阳计划，还有今次想讲的永不放弃同学会。永不放弃同学会最初出现的原因是和当时二台《星空奇遇铁达尼》主持人麦润寿有关。每晚开咪，麦 Sir 都会和广大的听众互动，以及点播环节为他们提供正能量。而永不放弃 Never Give Up 就成为了节目的中心思想。节目在1998年首播，在播出四年之后，亦都即是2002年，麦 Sir 决定发起永不放弃同学会。活动入面，麦 Sir 会精心设计暑期学习课程，俾大约200几名应届公开试考生参加，鼓励学员勇于突破自己，变得主动，实践所学，加强分析思考，建立责任感，关心身边嘅人，互助互爱。而最重要嘅系，永不放弃同学会嘅同学会喺放榜前一晚聚埋一齐，由歌手分享会考放榜经验同埋表演，互相鼓励，互相支持。 声音演绎彭程，撰文尤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投資 O2O， 阿歐同大家做個大市嘅前瞻啦。大市退守咧24000啊，預料資金咧繼續炒股不炒市。中美英日韓咧就喺上週破天荒咧釋出郵儲啊，原意咧就為咗咧減低個高企嘅油價嘅，但結果出嚟咧油價依然係硬淨。究竟啊可唔可以睇好少少咧？再加上啊南非發現啊新冠變種病毒啊，又有冇機會引起市場嘅憂慮咧？轉個頭開始你就會知道今日港股升定跌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神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林慧就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慧。 就嚟十二月嘅季节咧，好多时咧，大家就会谂愿望啦。不过，与其谂愿望咧，不如就谂下期望可以靠自己嘅努力去实践啊。你有冇试过咧，即系对自己或者对小朋友有好多期望咧？ 作为父母或者作为人哋嘅仔女，其实点都会有期望嘅。每个人对别人都总会有啲期望，特别系一啲自己好在乎嘅人。 但我谂呢一个期望咧，要系适切，又或者系到底个期望系唔系真系实际咧，要取一个平衡噶。 嗱，咁同你讲开，我又谂到啊，自己其实唔多唔少都会将自己当年做唔到嘅嘢，好希望自己嘅小朋友可以做得到噶。 嗯，我都会噶， 你都会嘅， 系啊， 咁都好，我都冇觉得自己咁古怪。 咁我就谂紧啊，其实即系有啲时候我又有机会啦，坐低谂下啊，点解我会将呢个期望摆在我小朋友身上嘅咧？你有冇谂过呢样嘢？ 嗯，我觉得咧，既然系自己期望当时能够达成咧，应该都系一啲崇高嘅目标嚟嘅。咁所以可能自己都会希望自己嘅小朋友可以青出于蓝，超越自己咯。 哦，咁好正常嘅，每好多时候父母对仔女有期望，往往都系希望佢哋可以比自己更加优胜，可以比即系俾佢哋，即系佢希望当日我哋环境啊、能力上未必所及嘅嘢，今日佢哋会有更加多嘅 achievement。 但系点样能够可以确保自己嘅一啲期望咧，唔会对自身或者小朋友构成太大嘅压力，又或者系嗰啲期望系真系合理嘅期望咧？ 啊，這个课题都不是容易答的。不过我估第一样东西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作为家长自己本身想回以前从小到大的经历，父母对自己的期望是什么东西。我记得我有一次呢，就是一个上一个堂里边咧，就有咁嘅机会去反思，跟住我就留意到一样嘢，或者甚或乎嗰位导师都会同我哋讲，其实父母对我哋自己作为成年人嘅期望，或者我哋从细到大，我哋都会好努力去满足父母嘅期望，孩子去满足父母嘅期望系常见嘅，亦都系正常嘅。其中一样我觉得最大的得着就是想起啊，父母对我的期望，我去满足他的时候，我过程我会都可能会觉得困难的。 嗯， 但是现在这个大人啊，望返转头就会发觉啊，原来当日他们有对我的期望，都帮紧我成为今日的我。如果不是他有当日的期望，我估我不会这么努力读书啦， 嗯， 我不会这么努力去做好自己的工作这样的。 是。 咁所以期望本身又唔系一啲完全唔好或者完全唔应该有嘅嘢嚟嘅，只不过系讲紧啊，到底我哋有自己嘅期望嘅时候，会唔会点样影响紧我哋嘅仔女啦？ 嗯，我自己又会觉得啦，期望某程度上都算系一个目标嚟嘅，即系譬如我自己都曾经试过好想做到父母嘅期望，而订立一啲目标，然后再用自己嘅努力去实践嘅。 其实父母对仔女有期望呢，即是很多时候都会是一个动力来的。 嗯、 但是呢，学即是一些很传统的智慧就是过犹不及了。 嗯。 咁我哋都要留意翻啊，我哋对仔女嘅期望系咪一个实际同埋合理嘅期望咧？如果我哋小朋友本身未必最叻系运动，但系我哋希望佢成为世界冠军嘅时候，而我哋做好多嘢去鞭策佢做呢样嘢，我又担心有反效果嘅。反之，如果小朋友有呢个能力嘅时候，我哋嘅期望可以系帮佢 set 高少少啊，你努力去试就得啦。我哋嘅期望系要我哋嘅小朋友努力，而唔系要有啲咩好实际嘅目标，你要做世界第一咧，咁可能呢一个期望就调翻转系一个推动力嚟嘅。 嗯，同埋我谂咧，呢个期望都必须要喺小朋友自己嘅特质同埋自身出发咯。千祈就唔好话啊，我见你个同学咧就做到咁，所以我期望你都要叻过佢咯。 系啦，即系个期望本身系啲好空泛嘅嘢嚟嘅。如果个期望只系根据小朋友嘅能力去出发嘅话咧，咁绝对系好嘅。但系如果个期望系因为隔篱佢个朋友仔做到，而我期望你都做到咧，对小朋友或者对大人嚟讲，有机会都系一个伤害嚟嘅。 嗯，嗱，我讲咗咁耐咧，我有时都谂翻我自己细个父母嘅期望啦。其实咧，佢哋又冇乜话好认真刻意地讲出口嘅。但系咧，我哋就硬系会有一个心态就系、是、啊，我都想做好啲，令到佢觉得我叻啲，同埋认同我、哦。 是，咁好正常嘅，小朋友最希望得到嘅就係父母或者家长嘅认同㗎嘛。 嗯。 咁所以佢有时佢哋会諗啊，如果我达到咗父母嘅期望呢，可能我会得到佢哋嘅认同。所以佢哋会用咗好多心力，用咗好多精神同心机呢，尝试去满足父母嘅期望，从而得到佢哋父母或者家长嘅一啲认同啊，或者一啲赞赏咁样嘅。咁所以我哋就要留意返到底我哋嘅期望，小朋友会唔会太过忙于去满足我哋嘅期望，而唔记得咗留返一啲空间俾佢哋自己嘅发展啦。 嗯，我同埋有时见啲家长咧都真系会噶，比较完之后咧，可能就会觉得个小朋友啦，嗯，你做唔到我的期望咧，就系你嘅能力有问题，系你唔啱啦，或者系你做得未够好咁样。但其实我又觉得系咪都可以有另一啲角度去睇呢一件事咧？ 嗯，我几中意一个谂法就系、是、呢、這个你自己小朋友喺即系第一次喺你怀中，你望住佢嘅时候。你希望啲乜嘢咧？我谂你唔会希望佢可能一定要读边间学校，一定要做啲乜嘢噶嘛？ 最希望就系佢健康快乐成长咯。 系啊，试下提醒自己，如果有咁嘅空间，试下用一个仿似你系第一次见到呢个小孩子啊，你希望佢点咧？ 有期望是，我想父母有对自己孩子有期望是正常的，即不需要因为自己对孩子有期望而觉得自己是一个坏的父母，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些期望给小朋友，亦都是有少少给一些方向啊，给一些结构，他在个人生里面可以怎样去行的。 嗯。 那但是就要提醒自己，那个期望是到底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个期望，是因为自己做不到所以你期望小朋友做到，还是你根据小朋友的能力去期望他一些个人的特质，包括尽力啦，包括即系百折不挠啦，呢一啲反而就系我哋可以认真去谂嘅嘢嚟嘅。 嗯，其实讲到呢度咧 ，Jamie 我都想同你商量一下咧，其实应唔应该将自己嘅期望咧，好直接咁样话俾小朋友听咧？ 又系应唔应该，又系啲好难答嘅问题嚟。其实冇应该定唔应该嘅，我觉得系讲紧，如果你想嘅话，你会点样表达俾佢听？ 嗯。 咁有啲时候，如果我话俾小朋友听，嗱，我要求你做到啲乜嘢，嗱，睇下你本身嘅沟通方式啦。但系如果你只系讲紧俾佢听，啊，嗱，妈妈咧知道你好有兴趣做呢样嘢，所以我啊，如果你咁样咧，我会戥你好开心嘅。 嗯， 小朋友一出世，一个小生命嘅出现，其实本身就有无限嘅可能性。 嗯， 咁我又问一样嘢啦，啊，咁作为父母，其实系咪真系想？因为自己的期望规限了他多样的可能性呢？ 嗯，应该就不会了。 是啦，我相信很多时候呢，家长啊父母啊都是想自己的仔女呢有条好一点的路。 嗯， 个动机个出发点完全是没问题的，完全是好的。嗯，但有时当你实行起上来，或多或少都会受住自己成长的经历去用返在自己小朋友手身上的。 嗯， 所以如果有机会有个咁嘅空间，坐定定去諗下，啊，其实我对个小朋友的期望是乜嘢呢？其实呢个期望会唔会是当日我父母俾我的期望呢？ 嗯， 是又好唔是又好，其实唔重要的。最重要就是提醒自己对小朋友有期望的话，咁我哋点样去确保我哋对小朋友期望唔会太过限制佢哋可以发展嘅潜能。 所以其实即係喺小朋友自己对自己嘅目标定立啦，同埋家长嘅期望之间呢，嗰个平衡点呢，就要靠家长呢真係要了解咗小朋友自己嘅能力啦、兴趣啦，同埋佢哋係咪真係想行呢一条路呢，观察咗之后先定落嚟囉。 係呀，其实咪就係返返去有咩事有伤有量咪仲好。 嗯，其实都係㗎。所以呢一个都係我哋一路要去學習嘅学问啦。 做父母我成日都觉得是一世的学习，但是也是一世的成长来的。 没错，而且在这些相处当中也是很快乐的。 当然啦。 好啦，今早跟 Jamie 先说这么多，下次再见过啦。 好啦，拜拜。 拜拜。 CIBS 你的广播平台，你的开麦机会， 不限主题， 少数族裔， 自选题目， 教育， 体育及康乐， 不限语言。 Namaste Konnichiwa Ciao Hola 广播人可以 是他也是你和我， 第37、38季申请，12月2日下午5:30截止， 申请上 cibs.rthk.hk， 把握时间填表，记得提交啊， 死线不等人，齐做广播人。 保护动物权益已经是国际趋势。法国参议员最近已几乎全票通过新的动物福利法，规定在2024年1月开始禁止全国店铺展示和出售猫狗。新养猫狗的主人必须要签署承诺书，承诺不会弃养，否则面临严厉的处罚。新法案亦都分阶段禁止野生动物圈养同埋表演。2026年禁止水族馆圈养同埋繁殖海豚、虎鲸等等，亦都禁止海豚、虎鲸表演。2028年就禁止马戏团以狮子、老虎、熊等等嘅野生动物进行表演。鍾意动物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Kitty。 晨光 Monica， 早晨啊，晨光第一线，我们晨光 Morning Call 入面电话旁边有施小姐。早晨啊，施小姐，今天晨光第一线的 Morning Call， 你有一个生日的点唱，是不是？是 啊。 是点给你的朋友、家人？哪位啊？ 家人。 家人。妹妹啊？ 系啊， 妹妹点称呼啊？ Miranda 都系施小姐啊 ，Miranda 系啦。今天29日29号咧，系正日定系点啊？ 本来你打俾我嗰日系25号正日嘅。 哦，即系预约嗰日咧，你就系正日嚟嘅。 冇错。 唔紧要，咁而家咪同佢补足翻咯，几好啊！我成日都话噶啦，咁啊，今年你同佢讲两次生日快乐 ，so happy。 嗯， 系啦，有啲咩特别嘅说话想同佢讲咧？ 祝佢身体健康，永远都开开心心。亦都知道而家即系身体比较有少少只脚有啲问题嘅，咁应该好快噶啦。 系身体健康好紧要啊！我成日觉得咧，想做任何嘢，话想拍拖又好，想工作好好都好啦，身体健康先做到嘅。 冇错， 系啦。 咁我亦都想我因为十二月都有好多朋友生日嘅， 系 咁亦都想同佢哋讲声。咁四号咧就系阿 Tammy 姐啦，十六号咧就我大家姐 Connie， 系哦，你三姊妹啊，你哋 四姊妹， 四姊妹，哇，咪四朵金花， 系啊， 好啦，呢个世界俾你哋玩晒啦， 系啊，咁亦都可以补充我二家姐九月六号生日嘅， 吓， 咁就二十号我同事 Lucila 啦，28号我同事 Selina 啦，同埋我姨甥女 Crystal。29号我表嫂 Wendy， 我都希望个都身体健康， 系要啊， 事事顺利， 事事顺意，系啦，非常好。好，咁啊，点翻啫？ 亦都祝我哋慕容家族所有长老千岁千岁千千岁。 哦，你哋系慕容家族啊？ 系。 哇，个名字实在太有型啦，太诗情画意啦。 系啦。 好嘢啊！九样， 多谢 你嘅点赞，咁啊送翻只你想听嘅歌曲俾你听啦，好冇 ？OK，thank you， 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看着眼前人渐散，而在那烟花过后，只有忽然拳头的，是我的一对手，努力向前，谁没有？谁料揭色的藉口，是要把抑郁眼泪再流。谁自愿独立于天地，痛了也让人看。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仰望，连做梦。碎了和幸福都接近，等了多年这角色做你的女人，我没有权来令你承受太多的情感，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谁自愿独立于天地，痛了也让人看。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仰望，连做梦亦未敢想象我会这样压我。但是又怎可使你话我失望？ 碎裂和幸福都接近，等了多年自觉醒，做你的爱人，我没有权来令你承受太多的情感，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昌！ 早晨 啊，昌！ 早晨，小白，早晨。 系星期一，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下咧？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10啦，继续嚟 bang bang 声乐天派对，咁啊，继续嘅听下呢啲演唱会啦，咁啊。今晚嘅主角咧就係歌手朋友譚嘉怡啊，咁啊要听譚嘉怡嘅歌唔一定要睇劇嘅，咁啊今晚呢个节目咧佢会同我哋唱出几首佢自己嘅作品，咁啊佢嘅乐迷记得要留意啊，今晚7:10啊， 咁啊可以听下歌仔，听完歌仔仲有咩睇？ 听完歌仔咧就睇呢个《医生与你》啊，今晚7:35啊，咁啊。今日同听日一连两日都有呢个医学人嘅环节啦，咁啊同大家介绍下咧本地一啲医学界嘅人物，咁啊今次嘅主角咧就系香港嘅注册中医师杨明夏，咁啊杨医师有几特别咧，就系佢原来香港咧第一批咧大学全日制嘅中医学士学位嘅毕业生嚟嘅，系啦，即系香港终于培训咗自己嘅中医啦喺大嗰度啊，咁啊。佢畢業嗰陣時咧，就剛剛遇著沙士，咁啊一路走嚟啦，咁啊呢條中醫師嘅路咧就即係有高高低低啦，咁啊今集咧就上集同大家分享下咧佢自己當中嘅經歷嘅， 二十多年嘅一啲行醫嘅心得啊，或者係自己嘅一啲體會啊， 冇錯啦。咁啊，再去到咧，今晚8:00啊，香港故事忘忧日常，咁啊系呢一辑嘅最后一集啦。咁啊，继续咧，请嚟我哋民间嘅一啲朋友啦，咁啊分享下佢自己嘅一啲忘忧解愁嘅方法嘅。咁啊，今晚咧有两位主角，咁就系佢哋都系咧用笑声啊，用幽默，用搞笑咧，去到为自己帮人哋去解愁忘忧嘅。咁啊，第一位咧就系香港嘅一位栋笃笑嘅。嘅藝人啊，就係、是、呢印度裔嘅，佢自稱啊港產阿 V 啊，咁可能有係啦，咁啊阿 V 好多朋友可能都喺現場或者網上都睇過佢搞嗰啲棟篤笑噶啦，咁啊係好好笑啊，因為佢係印度裔嘅人士啦，咁但係佢講好流利嘅廣東話噶嘛，咁點即係佢講笑，大家可能有聽過啦，咁但係就點解佢會走上呢條棟篤笑之路咧？咁啊今晚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好啊， 另外咧，佢呢個節目仲有另一位嘅香港即係真係華裔嘅棟篤笑嘅女搞笑者啊，就是、Mary 咧，咁啊佢搞棟篤笑之外咧，佢仲搞棟篤笑班嘅，咁啊教小朋友咧去搞呢個棟篤笑，為咗咧係培養佢哋一個新嘅思考模式，去到面對呢個艱難嘅世界咁話。 哦，好啊，小朋友棟篤笑我比較少睇、啊， 係咧， 佢訓練完出嚟之後，我想去師一堂、啊。 系 咧，睇下小朋友嗰个栋笃笑嗰个造诣去到边啊！ 小朋友可以带你啲小朋友去学下。 系、啊，又系、啊， 点不知小白话日日喺屋企都已经栋笃笑紧啦。 系啊， 仲笑系啊，叫你做功课啊，仲笑系咪啊？之后可能系咁样， 啲笑唔笑得出咁样？ 系啊， 笑唔出啦。 好，接住仲有咩好嘢睇啊？ 好啦，今晚8:30啊，有呢、這个国剧830时段有一套新嘅剧集，就系、是《大江大河二》啊。咁啊。叫得做國劇咁就知道係普通話噶啦，咁但係有呢個粵語配音嘅，咁啊另外仲有呢個中英文雙語字幕選擇，咁啊大家煲劇嘅時候咧多一個選擇啦。 明白曬，今晚港台電視31好節目嘅嚇，唔該曬唱，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世卫列新变种病毒 Omicron 为需要关注级别，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

唔系翻放工繁忙时间，谂住唔会太多人，应该比较轻松。原来唔一定，仍然有好多人，只系冇繁忙时间咁多啫。大家都知道港铁车厢嘅门打开之后，佢嘅宽度大约可以俾两个人同时进入，照计出入都好方便。只要大家遵从先出后入，其实冇乜事。不过亦有一啲唔同嘅情况会影响出入嘅节奏，例如有人企咗喺门口。如果车厢里边已经好多人，冇得再行入去，你企喺门口，大家都会明白谅解。如果唔系，都仲系企喺门口，咁就有啲奇怪。嗰日当地铁列车到站嘅时候，车门打开，见到咁嘅画面。车门边有一个年轻男士挨咗喺度，佢孭住一个大背囊，虽然已经打侧身，但系仍然占用咗车门出入口一半空间。同一时间拥抱住佢嘅女伴，系啊，相拥而企，即系佢两个已经占用咗车门一半有多嘅位置。女伴亦都孭住一个好大嘅背囊，即系话已经将原本两个人可以进入嘅空间减到得翻半个人可以入去。问题系车厢里边唔算太多人，点解佢两个仲要企喺门口呢？就算到站见到有人要入去，佢哋仍然系无动于衷，照样企喺度，陶醉喺自己嘅恋爱世界里边，仿佛整个世界只系得佢两个同埋两个背囊。无论系离开车厢嘅人，进入车厢嘅乘客，都避得就避，但系偶尔都会撞到佢哋嘅。佢两个依然相拥而企，感觉上就好似话俾其他人听，佢哋之间嘅感情可以经得起风浪，无论遇到任何情况，依然屹立不倒。本来我好想同佢哋讲，唔该借尾啊！但是我又不是想小解，如果我讲了，我怕他两个以为我当他们是邪灵，那就不太好了。所以最后我都没讲，情愿侧侧身避开他们，再闪身进入车厢。最主要是我给他们那份坚贞的爱情，无论风吹雨打都移动不到的坚忍，深深打动了，亦都体会到恋爱真系令人盲目，睇唔到应该要睇嘅嘢，亦都体会到恋爱系需要空间。我个心送上祝福之余，仍然讲咗嗰四个字：唔该借咩？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看看你，谁人可比你好？好得这么恐怖，真的不知所措。连前途那伤口，也细致的问道，痛到那种程度，迟一些可会好？提及上次恋爱，如算与我终老，现在和他一起，也想起我的好。伤我或是害我都讲不过，教我记得一起幸福过，情愿我听不清楚，都是谁人口口声声不会掉。真轻松讲笑也别太过，你忏悔无人可比我好，今天终于知道不该只因不报。 还情愿你不知，你错到一面倒，我会更加容易拿开拐杖旗号。为何又共我讲到念挂我那拥抱，才弄成心祷告？难道并没企图？伤我往事害我都惨不过，教我记得一起幸福过。情愿我听不清楚当时谁人口口声声不会掉低。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突然之间我喺度谂，其实你中唔中意食甜品嘅咧？ 中意， 都中意噶系嘛？ 不过成个口就会讲话，嗌少啲食甜咯。但系唔得嘅，其实你一冬天咧一打边炉咧，你唔系啤酒就汽水噶啦、 嗯。 其实即系讲，梗系成日想深化自己戒糖啊。 记住系啊。 你我成日都有阵时 search 啲片咧，网络上边啊，生酮点点点好啊，戒咗糖几好几好啊。即真係有好多好嘅效應出嚟㗎嘛，其實我哋身體上面真係有好多多餘嘅糖分啦、嗯、你未必要完全 cut 晒，但係你都知道糖尿病係即係 top three 嘅 killer 嚟㗎啦，即係喺個健康上面，咁所以你控制糖分係好重要㗎嘛，當你唔完全 cut 晒，但係甜品真係好誘惑㗎。我就上個禮拜㗎嘛，入咗去梅窩，跟住見到啲人踩下單車，晏昼都食咗杯雪糕， 嗯、 我好耐冇食过雪糕噶啦。其实 我觉得少少地都 OK 嘅， 即系 只要你唔好每一日都咁样食，就过分啦。 即系譬如你去到一啲郊游嘅地方，人哋放晒风筝，跟住有 冇理由唔整支甜筒啊？ 雪糕伯伯卖下雪糕，你个心都会心念一下，啊阿伯都七十几岁，你帮佢买杯雪糕唔得，咁其實你個心就唔係單純想幫個阿伯咁簡單，係你自己本身都係為食想食雪糕，即係我係呢個 case 咯。 所以有節制，我覺得係可以嘅， 係 啦，呢啲都係人生小樂趣嚟㗎嘛，只要唔好過量就得啦。同埋咧，我成日覺得去到即係天氣涼涼地嘅時候咧，個口就好淡淡，好似特別想食甜嘢咁啊。咁啊，點樣可以喺屋企整一個簡單嘅甜品咧？咁啊，今日咧就推介呢一個泰式香蕉煎饼。如果大家呢以前去泰国旅行的时候呢必定食，我觉得这个即是在街头呢、有个很大的黑色的锅，有姐姐啊哥哥在那煎个香蕉煎饼、其实在家里都很容易整到的。你去到泰国你看到它就是滗那些粉浆啦、做那个皮啦，当然你在自己家里都可以，但是再折衷一些办法呢，其实你可以在超级市场买那些印度薄饼。 哦是 啦、哦、现 現成整好咗噶啦，咁、你就唔需要再溝個粉漿啦。 跟住就切嗰啲 切香蕉啦， 係 啦，咁 跟住加少少花生粒啦。 係啦，嗱香蕉咧你就預備一個蛋液，就發咗個雞蛋啦，咁就加少少糖落個蛋液嗰度，就將嗰啲香蕉咧就擺落去呢個蛋液嗰度飲一飲，係啦，撈一撈佢，咁啊有蛋香，咁然後咧就可以壓平咗嗰塊嘅薄餅之後咧，就將呢個香蕉咧就鋪喺上面，即係嗱，首先你將嗰塊壓平咗薄餅就落咗鑊先啦，咁喺上面咧就將呢、這個有埋蛋液嘅香蕉片，咁啊鋪埋喺上面，咁慢慢咧煎到佢金黃色，咁、一路煎嘅時候咧，你就將嗰塊皮咧就包住個餡，係啦，你見到佢成咗形咧就反一反佢，咁咧就會變咗一個好似正方形咁嘅餅咁樣啦，之後咧。煎到兩邊金黃色咧，就可以切開佢喺上面再擠少少朱古力醬啊， 或者蜜糖、 煉奶啊，哇就不得了啦！咁啊呢個其實都幾簡單，喺屋企可以做到嘅甜品咯。 不過呢個係高熱量之選，大家留意翻啦。 林慧的享樂時代。 嗱，呢啲涼涼地嘅季節咧，就開始係時候又去翻一個享受沐浴嘅狀態啦。嗱、我以前咧屋企就有浴缸嘅，而家就冇啦，因為諗住慳啲水，亦都慳啲位啦，就將佢變咗成企缸啦。但我回憶翻咧，我以前細個有浴缸嘅時候咧，嗰種真係一個享受嚟嘅，即係而家嗰啲咧，即係貼近二十度咁上下嘅氣温咧、其實咧夜晚黑咧沖一個熱水涼咧，其實真係好正嘅喎。咁咧嗰陣時咧就未有一個即係自己嘅原理話要去買嗰啲咩浴球啊嗰啲啦，或者泡泡浴咁樣咧就少啲嘅，因為咧阿媽教落咧就係話成日洗到個身咧咁多番鹼咧，可能對啲皮膚都唔係咁好嘅咁。即係我媽以前係咁樣講噶，咁後屘我就覺得可能佢純粹係唔想我使錢搞咁多花神，又或者驚個浴缸可能要難清理啦咁。咁就會咁樣啦。咁最近咧，我就見到有個報道咧，就話咧有啲人咧，因為屋企可能好似我咁樣咧，就冇浴缸啦。咁於是乎咧，就買埋嗰啲 bath balls 咧，即係嗰啲沖涼球咧，嗰啲沐浴球咧，就帶去 station 嘅時候用。咁殊不知咧，就真係可能冇睇清楚到底嗰一個嘅浴缸會唔會係一啲比較吸色嘅物料啦，而且嗰個沖涼球會唔會亦都係啲好甩色嘅質地啦。跟住咧就搞到 station 咧就變成咗通宵要擦翻乾淨。因为甩到变咗粉红色咁啊！ 即系唔系个个客人咧都好似 Barbie 咁有手尾啊！即系讲真，呢、這个都系好多咧酒店人员之苦啦。即系讲到呢、這个即系叫做冲凉浴球啦，即系成个嘢都系泡泡嗰啲咧，啲泡直情写出嚟咁夸张噶嘛！有阵时咁，但系好多酒店嘅员工都话咧，大家嗰啲五颜六色嘅嘢咧，其实你一冲完咧，你点都要攞个花洒咧，啡一啡个浴缸。 系啊系啊， 如果唔系咧，嗰层嘢咧，其实好似你。染完頭髮咧，嗰陣嘢咧黐住喺嗰度咧，如果要等十幾個鐘頭之後先清潔咧， 就食咗落去咯， 食咗落去咯，咁變咗嗰啲酒店員工要落好多嗰啲化學物料先可以清潔得到。你亦都唔想個浴缸本身係咁多化學物料，係咪先？ 係啊，手都即係，都多謝曬啦，好慘啊！可能分分鐘要報銷，因為有時真係搞唔掂㗎嗰啲咁嘅顏色。咁但係咧，嗱，點解突然之間咁樣講咧？因為咧，嗱，我覺得如果你屋企係真係有一個浴缸，而你又真係要好有手尾，即係你唔好諗住咧整一个五颜六色嘅浴缸，除非你真系好想将个浴缸变做其他颜色啦。咁你其实咧真系用完呢啲冲凉球之后咧，真系要即刻搵水冲翻走嗰一浸颜色。 唔用得唔得噶？不如转嗰啲温泉粉算啦。 其实都系呢一类嘢。嗱，我想话咧，趁住呢一个天气咧。如果屋企有小朋友或者係自己即係大人都享受呢、這、一個哇浸一個熱水浴嘅狀態咧，我最近發現咗有一樣嘢咧幾好玩嘅，咁咧嗱就係、有一個咧坊間都幾多小朋友會去幫襯嘅一個顏色嘅品牌，即係專係佢係出顏色筆啊、顏料啊或者係畫畫用品嘅。咁咧佢最近咧就出咗一啱嘢咧，就係、叫做沖涼球嘅實驗套裝。咁咧嗱，佢咧就係入邊有好多唔同顏色，因為嗰個品牌顏色。出咗名系出咗好多颜色系佢自己独有嘅，咁佢就将嗰个颜色咧就俾咗个清单嚟，即系你知啲小朋友咪好中意学嗰啲咩黄加蓝变咩啊，红加蓝变咩咁样嘅，咁佢咧就系利用你用一啲冲凉盐。 嘅呢一个模式啦。咁你就可以将唔同颜色嘅盐摆落水，然后你就会将你嗰一缸即系沐浴嘅水咧变咗做另外一种颜色啦。咁从而就可以学识咗呢啲即系色谱嘅道理咁样。咁呢一个我觉得不失为都系一个亲子乐咯，即系几得意咯，我会觉得。 可以学埋啲颜色嗰啲，即系加加减减啊，嗰啲咩三原色嗰啲 friend 咧。 同埋咧嗱，其实因为我自己比较得意嘅，我自己咧就唔系享受嗰个沐浴嘅过程嘅。其实我点解会买冲凉球咧？我系中意佢抌落水咧，炸咁， 哦、 我觉得好疗愈。 我买唔到啦，我屋企都系企缸嚟嘅，沐浴缸啊。 即系一路睇住嗰个咧，啲水变颜色啊，同埋睇住嗰个慢慢即系渗出去嗰种颜色咧，我觉得好治愈咯，真系。 小白你去 staycation 咪得咯， 系啊， 去 啊。 其中一个主力嘅环节就系泡泡浴。 我咧如果去 staycation 咧有浴缸嗰啲位咧，我啲咁嘅处理咗，真系我自己麻烦啊。我会先洗个浴缸先， 唔系我唔系处理咗，我都会喎。 哦，系嘛？我好彩啫， 基本喎呢。 我以为系我问题啊，系啊，我会带啲清洁剂过去省佢先嘅。 我都会啊， 始终都系公家嘢。 哦，咁啊好啦，我几惊系我问题啊。 唔会。不过即系头先 Barbie 讲咧，呢个泡泡浴咧，我就麻麻地，反而咧我就中意嗰啲温泉嗰啲一包包日本。 系啦，我头先都话温泉粉嗰啲啊嘛。 其实我觉得咧，有啲温泉粉嗰个颜色咧就好变异嘅。其实好核突，我见过有一个温泉 少少黄黄地 嘅，黄唔紧要，我个青 BB 啊，好似咧捉鬼 青色，我觉得反而 OK 喎。 唔系啊，佢系捉鬼敢死队入边嗰啲鬼口水嗰啲颜色， 即系似喂食鬼嗰个颜色。 系啊，不过 青绿色 系浸落去咧好放松嘅，好 relax 嘅。特别咧系你系依家香港咧，你去唔到啲温泉啊嘛？ 系咯， 即系香港啊冇温泉。 我早两晚发梦自己浸温泉，我都觉得自己原来好想去旅行，真系。 定还是隔篱阿女？突然间，点解 暖暖地啊？ 暖地嘅咁 样惊，夜晚瞓觉好惊暖暖地嘅。 我细个都系咁噶，我细个都系咁。突然间，点解去咗热水池嗰度游水啊？我记得嗰排，跟住我原来濑尿啊咁样。即系讲紧三四岁嗰阵 啦，大家都有呢啲经验啦，系啊。 濑尿， 我仲要发梦系喺个厕所度噶。 哇，你几醒 啊！好衰啊，真系好衰个梦呃你啊！即系以为你自己去厕所，你好放松咁。 系 啊。点解？假嘅咁 样，我啊喺暖水池嗰度咯。点解今日咧？游水教练咁好嘅一个泳池，帮我调教到暖水嘅。平时好冻噶嘛，即系你都知道学游水咧，唔系成日夏天可以学到。 系啊，有时 都 冻冰冰 噶。你十二月你落水咧，真系冻到僵。 系啊， 你听，但系即系。 我个仔都游紧水嘅，而家 系啦。关于濑尿呢啲就儿时回忆嚟，唔好喺度讲。不过浸浴就有好多唔同浸浴嘅好嘅方法嘅， 系啊，即系我觉得间唔中一次俾自己去用一个自己中意嘅方式去疗愈咯。因为你知都市人都好攰啦，有时可能今日星期一咧，即系。俾啲引誘自己，希望啊，我今日咧完成咗一日嘅工作，或者今個 weekend 啦，完成咗一個禮拜嘅工作之後咧，可以揀一啲可以容易自己觸手可及嘅活動，放鬆翻自己。 係，同埋咧，即係啲小朋友，我哋細個都會帶啲玩具入去叫做廁所嗰度玩。 膠鴨仔咁啊嘛！ 我都有，唔係啊，我帶咩㗎？帶變形金剛咯，係啊。 哇！濕得水㗎？ 濕得㗎，壞啫嘛。之後 我以前細個好中意買嗰啲咧，唔係，即係屋企人送嗰啲一嚿膠，跟住浸落水嗰度發啦發啦發到好大嗰啲咧，有冇玩過？ 我知啊，有啊。 嗰啲都好玩，嗰啲都好玩。 以前細個都玩，而家覺得好無聊。 我又中意玩水槍。 我都係啊，我都會帶水槍去啊。係 啊，水槍係好型噶，射落塊鏡嗰度咧，跟住之後又俾人打咯，鬧咁簡單，打啦直情。我哋細成咗個年代，真係乜都可以做得出。我哋又乜都做得出，我哋嘅父母又乜都做得出。依家咧就唔可以打嘅啦。啊，依家係要好好 循循善 友，好好愛錫小朋友， 勸啊勸導佢， 教導佢慢慢。係 啦，咁啊，即係做家長都真係辛苦。要想咁多计仔同啲小朋友去玩下咁啊，即系情侣之间都谂下啦，点样有啲 少啲浸浴啊， 爱的浸浴， 爱的浸浴好呢个正， 开心。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